蓝营人士沟通，表明国民党要求撤换陈菊的提名是不能够接受。柯建铭呼吁国民党立委在早上稍后的朝野协商讨论意见。陈菊在社交网站就说，面对恶意的抹黑不会退缩，会为真相和名誉勇敢奋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转发一段疑似赞扬白人主义的片段，并且留言感谢，在三个多小时之后主动删除。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在 Twitter 贴文批评特朗普分享并且赞扬一段有民众高叫白人力量的片段。拜登形容现时国家正是为民族的灵魂而战斗，又指白人至上主义应该被根除。民主党主全国委员会亦都发表声明，话美国需要一个修补国家撕裂、团结国民的总统。白宫回应的时候就话，特朗普只是非常中意片段中的佛罗里达州社区，未有听到片段内的主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大埔和港岛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77点，跌172点，总成交金额37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59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47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9.2升4蚊，阿里巴巴210.8跌3.8。新上市的康基医疗是报25.7，中芯国际27.55跌1.05。新上市的海吉亚医疗是报23.8。威高股份报17.1升8.2。美团点评170.8跌3.9。友邦保险72.7跌1.4。小米集团13.2跌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577，瑞士法郎8.179，澳元5.329，加元5.674，新西兰元4.984，欧元8.7083。每百日元对港元7.2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38。日经平均指数报22,206点，跌305点。港金现价报16,40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8.29美元，卖出1,769.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四宗交通意外啊！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第三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培正道桥底噶。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第三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卫理道的慢线有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加士居道天桥近住碧街对出。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返红磡同红隧方向近住卫理道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加士居道天桥近住碧街。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呢就接近风力楼㗎。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接近风力楼。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第二线有交通意外，不过现场就唔系太过挤塞，咁经过小心啊！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嘅第二线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 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咁红隧嘅九龙入口有意外呢头先讲咗。咁而家公主道过海啦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喺落山道。咁加士居道过海亦都系受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嘅九龙入口呢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挤塞龙尾就在屈地街。山道天桥落返去中环都受影响。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近彩虹村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佛光街天桥去返红磡道龙尾就在忠孝街。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挤塞龙尾渡船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喝了酒或者吃了药都不可以踩单车。单车不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载大型货物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音乐情人玩得好认真。 亲爱的子晴，我是骚动音乐的严琼啊。个个都话咧，我拍档 Eric 身材好好，个个都逼我减肥，我好大压力啊！你可唔可以送首歌俾我，安慰下我啊？ 亲爱嘅严琼，正所谓食得是福，圆碌碌嘅女仔都可以好得意噶。你听下，肥姐都有唱噶， 好嘢嚟噶！ 如果你都想点唱，欢迎私信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音乐情人郑子诚，我等紧你啊！ 唔该。 一万蚊现金发放计划已经开始登记，年满十八岁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喺六月二十一号开始经银行电子登记过数，方便快捷。六月三十号或之前经银行电子登记，会在七月八号开始陆续收到款项。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资料都得。快点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 Evergreen。 大家好，我系子龙。对于我来讲，轻谈浅唱不夜天，除了陪伴住好多瞓唔着嘅听众之外，好多夜间工作嘅听众默默撑起成个香港嘅你，多谢你一路陪伴住轻谈浅唱不夜天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蜘蛛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豹王队、啊，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 早晨啊！哇，扑鼻而来，似乎有一阵海水嘅气味， 系啊， 又有少少好似空气清新剂加埋柔顺剂、漂白剂、床单养过嘅嗰种嘅，哇，感觉、啊、 清新嘅味道，我想话咧， 威气啊！ 但我哋点讲咧？我哋话佢咩都好，哇，咁仙气有味道， 系啦。 是的佢今日我哋话佢咩，佢都唔会反击我哋，因为佢个 mood 啊， 系啊， 去到嗰个地步系你嚟啦，你做咩都得噶， 哇，即系咩来吧，我什么都应承，你真系， 佢都应，佢都应， 我应， 我应，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黄耀祖， 早晨， 系啊，天朗气清嘅一个早上，非常之呢个周末啊，过得应该好愉快嗬， 好愉快，唔系我哋而家要好似 你 愉快啲，唔系我哋要好似小学面试嗰啲咁样噶。你今日喺边度嚟噶？ 我今日系喺尖沙咀嚟嘅。 哎呀， 点解你会尖沙咀嚟嘅？ 你翻翻去尖东海旁嘅岁月。 哎呀，系首尾呼应喎，真系。 系咪尖东嗰边啊？又唔系喎， 又唔系喎，都对住个海嘅咁样。 O K， 对住个大嘅菠萝包嘅。 哦，你喺嗰个太空馆度瞓咗一晚啊？阴公咯，你沦落到嗰度。 住咯，太空馆里面个侧边嗰啲泳池水。 系啊，去边啊？ 系啊，即系终于都可以。享受到呢个贵气即系嘅酒店啦，我真系好唔同嘅嗰个气派咧，认真地咁啊， 因为唔系讲清楚啲， 佢去咗小岛怡情、大岛养性，佢就啱啱喺大同小中间 一半嘅安全岛 去，系 因为咧，诺诺咧就十八岁生日，咁呢位好妈妈咧就真系。虽然我哋话可以话系大破悭行啦，系咪？ 绝对系。 但如果我哋即系我哋暗砍听到嗰个价钱嘅话咧，即系其实香港嘅经济、香港嘅酒店咧，系值得去支持。 同埋我哋会觉得阿乐乐个十八岁好抵噶，生日都好抵。佢应该将佢分开咧，每个月都生日一次，都系十八岁、十八岁、十八岁。 但系今年阿妈同佢咁样庆嘅话咧，十八年后先至再同佢庆一次噶你。 系啊，点啊？你嘅铺排 开心啊嘛？ 其实好开心嘅，即系第一咧，即系第一年激咧，就系食咗个自助餐先啊， 呢個對阿天嚟講真係好緊要嘅， 係對我哋嚟講已經覺得係麻木咗嘅啦。你食自助餐係 OK 啦，都不是太滿意，因為我最最滿意都係想去嗰間噶嘛。 好嘴刁真係好慘啊！ 都少少嘅，我覺得幾好，有少秒嘴啊。同埋成晚都好熱啊，嗰間酒店個冷氣唔夠啊。但係最好嘅就係咧，竟然咧有意外驚喜就係你有冇另外一張信用卡啊？如果有嘅咧，多過七八折喎， 折上折啊，係 即係 因為本身有冇做緊減價嘅而家 已經本身。八五折嘅，跟住有另一张卡咧，仲有七八折喎。 咁即系加埋几多钱啊？ 唔系，即系 佢折完八五折之后，嗰张单再折个七八折。 其实我唔识计啊， 定系张单直接变成七八折。 总之原本我计过咧系 七 七八几蚊啦，咁而家变咗六百几蚊一个咯。 恭喜恭喜， 哇！真系你谂下，如果断人头嘅， 即刻觉得唔热啦，系嘛？ 系凉快， 即刻凉咗，即刻凉快， 系凉快晒。 O K， 咁跟住就琴日就去咗嗰个酒店啦，咁跟住去啦，咁其实咧，跟住咧，我哋咧出地铁站咧，咁好多人都朝住嗰个方向行。我心谂，吓应该系好多人真系 book 咗呢个叫做咧 酒店 嘅优惠， 因为佢哋做紧减价。 系啊，之前做啦， 咁系 冇晒啦。我 系 啊，跟住个个都系同一个方向，跟住去到嗰个大堂嗰度就 check in 啊，咁样都好多真系拖男带女啊，家大细啊，阿妈啊，同个女啊嗰啲咁样咧就去住咯。 你系咪拉晒夹咧？真系游客咁嘅款入去？ 系啊，我真系 你都 夹过。 你都住， 你有冇讲英文啊？同埋有冇戴住太阳眼镜啊？ 唔系，我觉得真系似啊， 系 啊， 翘袋啊， 竹色杯啊，咁样。 你好好拣啊，嗰啲行程好拣啊，咁样。 咪真系都好多即系我哋呢啲嘅 local 客 小家庭啦，系啊。 咁而家冇游客啊嘛，咁一定系香港人去支持香港人嘅酒店生意噶啦。 系啊，我觉得好开心咯。咁跟住咧，即系仲要等啦，咁啊，跟住终于咁即系迟咗 check in 嘅，其实。咁跟住咧，佢哎呀，唔好意思啊，啲房咧真系超级劲有礼貌啊。咁跟住咧。不如你行一阵先啦，你嗰啲行李咧摆低咧，我仲带埋个蛋糕谂住去切噶嘛，个蛋糕帮你雪住先啦，你要嗰时我先俾你啦， 好窝心， 系 啊，跟住仲有少少要求啊。哎呀，因為我仔咧生日，可唔可以俾個海少少海景我啊？咁樣，可以可以咁樣，跟住咧就幫我安排咗咧。佢話咧，如果唔係就一邊就望彌敦道，一邊就望嗰個叫做青年 旅社嗰啲， 係啦嗰度嗰啲嘢咁樣咯。咁啊，跟住我食完個晏，跟住就再過去啦。係真係遲咗啲嘅，如果比正常咧，可能我四點幾先去到嘅，即係攞到房嘅咁樣。咁跟住去到。哇！嗰、那個樓底高度咧， 哇！ 全自動化喎、 啊，哇！咩叫全自動化？ 即係嗰啲， 你意思係個 lift 啊？ 唔 係 啊！ 我谂唔到全自动化系咩意思， 即系话嗰啲有好多个平板电脑咧，就俾你揿揿揿晒所有 嗰啲叫电子化系嘛？ 哦，电子化啦， 即系佢有晒嗰啲触控式嘅俾你揿晒嗰啲 灯啊、窗帘啊嗰啲咧，全冷气啊，全部都系揿嗰个平板电脑。 咁佢里边嗰啲装潢系走咩风格？嗰啲咩宫廷路线啦、复古啊， 传统。佢话咧，因为咧我都话面向菠萝包嗰边咧，佢话呢个系最传统、最历史悠久嘅主大楼咯。 哦， 系啊， 系啊，即系房间嘅设计咧，都系有佢嗰种典雅嘅味道嘅。 系啊，系啊，系啊，仲有最紧要就系、是，哇！你谂下，钢琴面咧， 系 钢琴面，你知系点样啊？拎啊嘛，嗰啲木啊，佢全部都系嗰啲钢琴面。即系咧，我净攞个掌心啦，拉佢。 即系有指模嘅， 冇指模嘅都可以令到。 哦，系咩？ 即系可以打你，即 系即系佢已经系好令面嘅嗰只木咯，光亮滑晒。 乜有一只木系唔会令到有指模可以印到落去 嘅 咩？ 即系譬如你电话嘅，你都会揿落去揿下有指模噶嘛？我之前讲，哇，犀利嘅。 我想话俾你听，矜贵到咧。 我都觉得系矜 贵咯。唔系，就算系矜贵，我未听过有一只。 佢下一次嘅比喻知唔知讲咩？ 掂指模，你掂佢，但系唔会有印有。 你知唔知佢下一個比喻係 咩啊？ 佢個水龍頭啲水，你知唔知好正噶？ 滴出嚟， 啲水滴出嚟唔濕手噶，你隻手點樣擺落去都唔濕噶，啲水好滑啊！真係 嗱，好啊！你上酒店房平時有冇人去招呼到你去個酒店房逐一介紹嘢嘅？ 哦，咁我又真係未試過。 我 每次都有噶都， 嗱佢有尊貴客户， 住咩房啊？ 我住親都係嗰啲貴嘢， 咪就係咯。 而家唔好俾佢淨威啊嘛，你都扮威下啦， 唔緊要啊，唔緊要啊，我向嗰個方向威啊，直情係哇地氈踩落去冇印嘅真係。 哎呀，咁我真系觉得 跟住咧， 嗰啲门好犀利啊嘛！唔系佢真系嗰个姐姐咧， 即系逐个介绍房间嘅即系唔同嘅设计啊， 所有设施啊，系啦，即系逐格咧就话俾呢个柜桶里面有啲咩，呢个柜桶有啲咩啦。 会唔会系而家嗱？你就咁睇嗰个入住率咧高唔高啊？会唔会因为入住率低咗，所以佢又有多咗人手帮你咁做咧？ 我即系话佢系好多人咯。即系嗰间酒店仲有好多人， 即系啲员工好多人， 都仲有好多员工。 但系佢系去嗰度，员工定系住客啊？因为佢哋其实咧，平时啊，譬如你四点零钟，佢哋系就食紧呢个下午茶嘅时间啊嘛，系唔系都多人噶嘛？入住率咧，即系我哋都要睇 个 经济环境系点样啊？ 我去两转啦，即系第一转去到佢未有房啦，我都系排紧队啦。 系即系要排队 check in， 其实应该个好兆头啦，对于酒店业嚟 讲。第二转我都要等一阵咁，佢先褪到即系俾咗房我，跟住佢就。即刻帶埋我上去，咁啊逐一介紹嘅房間嘅點樣咯。 你同我講嗰個價錢咧，我同佢平時睇嘅話咧，其實近乎係三折嘅價錢。 係啊， 係啊，所以你諗下呢一個好大嘅折扣啊，真 係。因為咧，佢如果做生日優惠，譬如嗰日生日咧，住一晚咧，都係嗰個價錢㗎。 OK。 咁所以佢而家真係賣大包㗎咁樣。 咁真係好平㗎，係啊。 咁跟住就見到咧，仲有佢有我唔知嗱，你啲富貴炫耀酒店係點樣啦？佢有迎新茶噶都，佢话我哋有几杯迎新茶，即系中国真系可能系普洱啊，咁啊即系茉莉啊或者系香片咁样送过嚟俾你咯。 系， 咁你即系觉得哇，咦真系好 elegant， 真系同住宾馆唔同啊， 系啊系啊， 平时我哋呢啲啊真系哇去开嗰啲啊冇呢啲服务噶嘛。 啲茶睇得出， 同埋唔熱啊嘛，可係咪啊？ 有冇 佢個茶壺掂落去唔熱手？ 係啊， 但飲落又熱， 但飲落又暖嘅。 最勁係咩？你揸完個茶壺個壺柄， 唔會 流痕跡，係啦，都冇指紋。係 啊，唔係你安排咗嗱，不如你又話俾大家聽啦。咁你而家你安排咗呢兩晚咧，其實有啲咩特別活動㗎？即係喺個酒店裏邊啊， 自助餐咯， 係咪就狂食自助餐？ 加油酒喺個酒店裏邊得，冇哇！ 佢都話嗰個自助餐七月先開翻咯，我哋冇得食，我哋走咗去 第二度食， 出咗去食咯，冇辦法啦。 哦，同埋你最緊要咧，就係佢唔係淨係得佢同阿樂榮榮去啊嘛，你成家都去噶嘛。 臨時又去， 唔係有人嚟去參觀下， 我參觀， 佢哋參觀下，佢喂咁難得你 book 到，咁跟住嚟望下咩咩大酒店係究竟係。 唔係，因為我諗住幾開心啊！如果咧你話自己家庭咧有一個咁好嘅空間咧嚟做聚會咧，呢個好開心㗎。 你諗下，我拎咗個蛋糕啦，咁其实平时的蛋糕都是就咁攞个纸盒啊，搣晒烂啲纸去做。 酒店好少会系咁嘅，如果你系住房嘅话，佢点样都有个盘嚟。 你系谂住话，哇间酒店劲，佢有碟俾我哋啊？ 系啊，佢同我讲咗一次啦，佢已经我都唔知俾点俾咩回应。 仲有个蛋糕雪完出嚟冇用噶， 系啊， 好犀利噶呢间酒店真系。 佢肯帮我雪啊， 佢帮我雪啊，冇收我，冇收我雪饼费添啊， 雪饼费。 未试过啊嘛，咁我第一次咪同大家分享下。 我好开心，其实我真心替我开心嘅，因为阿田就讲咗咧，要对自己好啲。 我都觉得 辛苦咗咁多年，咁啊系啊 ，keep 住对自己好啲啊，同埋有冇令到你同咧，即系三个人平时虽然都住一间屋噶啦，同阿仔仔女女咁样，系啊，咁啊大家一齐咁样喺间房度住，会唔会觉得咧更加亲密咗啊个关系？ 都系地方太大，你明唔明啊？集中唔到人啊。 你只系见到佢系好开心，不停话俾你听间酒店， 我哋都好开心啊！ 所以大家真系可以去本地消费下， 去 住下酒店其实都系一个乐事嚟噶。 最紧要系同你个仔讲，十七岁啊嘛，你话 forever 啊嘛，要吓。 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假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唱情歌，齐齐来一片，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喜欢我别遮脸，任由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声中渲染。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 嚟交俾你， 系啊，佢话未讲完啊， 系啊， 佢歌 佢都未讲完嗰个木头嗰样嘢， 佢仲要一晚要住啊， 梳化坐上去又唔会落落去， 唔系唔系啊，我咧真系大乡里嘅，因为真系比较少啊，咁咧突然间咧喺度七点零八点钟到咧，突然间叮咚，边个嚟搵我哋啊咁样，咁跟住就开门啦，唔系跟住开门啦，咁有两个咧就即系知道佢系嚟整理房间嘅姐姐嚟嘅，咁咧跟住话做咩啊咁样，佢话你哋瞓未啊？我话未有咁早喎。咁我话咁做咩啊？佢手搭住两条嘢喎，咁样跟住我嚟同你开床。我咩？ 开床 咩啊？间间酒店都有噶喎，呢 呢個真係 咩？我未聽過。 即係住你住一星級酒店咁樣 咩啊？我唔明啊！你入咗房裏邊，佢同你開 床。即係到夜晚黑七八點啊，或者有陣時六點零鐘嘅時候咧，佢會幫你手可能校窗簾布啊，校低個燈，校暗啲個燈啊， sorry， 我未試過。 係啊，我真 係 未 試過。 會唔會你係本身嗰個時間唔係平時唔喺酒店㗎？ 咁啊係，我唔喺酒店啊。 係咪啊？ 係啊， 其實一定有。 因為我一去到玩，我就冇嘢都唔翻嚟。係 啦，係啦，又係啊！ 咁啱嗰個時間你喺度啫，其實間間酒店都有啊！呢個真係大鄉里啦，咁就真係。 真係未試過，我都係一個我嘅體驗啦。我同佢開場，我做咩開場？冇誒，如果 你有冇聽錯咗啊？ 唔係啊， 可以聽錯咩？ 兩個姐姐 嚟㗎。你唔要嚟開電視啊？ 開電視， 開電視啊，係啊。 咁跟住咧，佢就我話哦，好啦好啦咁樣，跟住佢就將我張兩張張牀咧，就鋪咗一個踩腳嘅地氈啦，跟住咧就同我伏拎起。 將你張牀鋪喺個踩腳嘅地氈係咩意思？ 牆嘅側邊嗰度咧就有一個地氈，就擺咗個小嘅地氈，仲擺咗對拖鞋上去咁係咪 啊？係啊，就等你咧上床落床咧就排踩落去嗰個小地氈度嘅，之前冇嘅。咁跟住咧仲要同你反下張被咁樣咯。跟即係就係做呢個動作，我真係未試過咁大。 我覺得建議你下次住酒店嘅時候，你可以 book 多個房俾黃耀祖，等佢望完一次之後，佢話你聽阿天啊，嗱呢個可以講，呢個咧 OK， 呢個唔使講，係啦，呢個值得提，呢個值得提。 哇！好啦，咁樣 啲水係可以拎出嚟嘅，呢個值得提。 仲有一個窩心嘢就係因為我遲咗 check in 咧，跟住我又晏咗少少，又叮噹咧，跟住做咩啊咁樣？佢冇啊，今日咧因為遲咗 check in 咧，我哋咧有封信咧就同你 俾封利是你咁啊， 俾封利是你， 俾兩粒佢哋嘅朱古力，我哋咧就作為一個唔好意思啦咁樣，係啦，希望你即係見諒啦咁樣。 係 咁窩心啊！ 嗱，如果你下次真係住呢個酒店咧，我俾個提示你啊，你可以試下佢嘅三樓，佢哋有間房好特別嘅，晏啲話你聽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话，对港区国安法可能会订立终身监禁的做法不感到奇怪。按照現時本港的刑事罪行條例，叛國以及煽動叛變罪都要囚終身，認為這一類罪行嚴重，不能夠同非法集結和暴動罪相提並論。湯家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據他了解，港區國安法是有最低刑期概念，如果最高刑期是终身监禁，估计最低刑期可能是十年。他又说，人大常委会在港区国安法的说明中表示，国际人权公约是适用，而公约规定一般内部刑法不具追诉力，因此认为具追诉期的机会是相当低。不過他指出，搜證方面的工作未必是這樣，因為要證明一個人的意圖，可以引用對方之前的言行來證明。有報導指，港區國安法中有罪行的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大律師公會副主席葉巧琪說，在本港判囚終身的罪行包括強姦、販毒以及謀殺等，有關罪行刑罰屬於社會共識。不過目前港區國安法的四個罪行連定義都不知道，之前公布的草案說明亦都沒有提及刑罰。葉巧琪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根據普通法，要證明一個罪名就要有持續犯罪的證據，而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前作出的行為是有機會被用作持續犯罪的舉證。他又說，基本法有定明可以維持陪審團制度，對於有意見指審理港區國安法的時候可以不設陪審團令人憂慮。新一期六字居今日揀樓，兩個屋苑分別是柴灣蝶翠苑和青衣青富苑，合共提供3696個單位，以市價49折出售。蝶翠苑是首個位於港島的六字居項目，預計2022年9月底入伙， 最便宜单位187平方尺，售价97万元。青富苑预计2023年8月底落成，最便宜单位187平方尺的单位售价81万元。一批深水埗区议员联同早前另一个六字居项目的业主到六字居销售办事处抗议，指近年房委会的六字居用料差，管理低劣。一名早前买入长沙湾丽翠苑六字居单位的业主说，去年11月入伙，但是大厦走廊长期没有人清洁，曾经向管理处反映，但是管理处回复说屋苑是以四二折出售，业主不要期望太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骤雨较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10点，跌139点，总成交金额48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7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0.8升5.8，阿里巴巴210.6系跌4蚊。新上市的康基医疗报26.05，中芯国际27.75跌8.5，新上市的海吉亚医疗报24.1，美团点评170.1跌4.6，威高股份17.06升7.8，友邦保险72.75跌1.35，小米集团13.26跌6，中国平安77.45跌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22，瑞士法郎0.947，加元1.366，人民币7.08，英镑对美元1.237，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3。日经平均指数报22,214点，跌297点。港金现价报16,40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85美元，卖出1,771.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三单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噶，包括咧就系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在龙翔道去回观塘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加士居道天桥去回红磡方向近住卫理道的慢线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重复多次，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回红磡方向近住卫理道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但是还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咁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第三线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噶，咁但系仍然影响到三线过海挤塞。咁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咁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咁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咁西隧的九龙入口咧仲系挤塞，龙尾去到元芳噶。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元芳。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万怡酒店对出。咁反方向，江乐道中天桥去返中环湾仔绕道方向都是挤塞，龙尾都是排到万怡酒店㗎。咁东区走廊去返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啦，佐敦道去返加士居道挤塞，排到去渡船街。佛光街天桥去返红磡道挤塞，龙尾就去到忠孝街。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窝打路道去翻九龙塘啦，即系沙田方向啦。跟住培正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渡船街。喺新界方面啊，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咧一段就挤塞翻啦，龙尾去到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和青山公路灰沙围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夏日心一分，黄耀祖和你寻开心。有一种口头禅叫黄耀祖， 诶，咁我买啊， 买咩啊？有网购啊？ 冇人话网购啊，诶，你成日都唔听人讲嘢嘅， 系你成日都要我哋听你讲嘢啫。 嗱，我讲咗嘢，你又听到，咁咪 win-win situation 咯。 啊，证明你哋都买啦。 想知道黄耀祖仲有啲咩口头禅？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放 show 快活人》。 我系 Lazy Lion， 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火势呢个礼拜五六日，除咗我有啲特别嘅之外，我呢个拍档佢都有、哦，佢真系向住个太阳嚟挑战，一家大细去行山定去跑步，总之周身汗啦、啊，我见到佢出晒汗啊！究竟发生咩事咧？点解走咗出去玩？去玩啲咩咧？我哋有请，等我自己讲下，曾志豪。 哦，我哋呢啲叫做我爱阳光大男孩，咁啊冇啊，去咗一啲叫做户外农场咯，上山涉水、爬楼梯，基本上咧同阳光玩足一日游戏啊，但系我都觉得 OK， 起码个身咧冇烧伤、冇晒窿啊，可以接触下阳光，好开心噶，我仔都系玩到锯锯声啊，佢仲话下次仲要再去过添啊，有机会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录音雷草播上。剛才在十点半之前我就挤低了个问题，我说如果阿田下次去这个半岛酒店那里，应该要去三楼那间房就参观一下。究竟为什么呢？因为原来真的有段估的，原来半岛酒店的三楼呢，336号房，大家 mark 住这个 number 啦， 336 号房，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我估就应该会 keep 在这里的。336号房非常咁有历史意义，因为你估唔到啊！平时你听嗰啲鬼故咧，可能就话：嘿，嗰间房啊，夜晚会有人哋敲门噶，冇阿姐嚟嘅啫。嗰间房啊，夜晚啲电视机系咁响，系咁响啊，系可能自己着啫。但系呢间房唔同，三楼嘅336号房，因为我冇入住过啊，我谂佢应该仲 keep 咗喺度嘅。三楼嘅336号房，原来就系当年港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嘅时候，喺呢一间房里边签下投降书。哇，你话嗰个历史意义几咁大啊，你估唔到啊。你以为我哋普通即係旅客啊、住客啊喺嗰度即係休息嘅一间房呢，原来见证住香港 当年就系喺嗰度咧写下投降书嘅呢个历史见证喺树噶吓，咁啊，所以咧后来呢一间酒店咧，甚至乎咧仲改咗名添噶，因为咧喺呢个日军啊占领嘅3年8个月期间咧，呢间酒店咧系被改咗名叫做东亚酒店嘅，咁啊直至战争之后咧先至重光咧就改翻做而家呢个半岛嘅啫，咁所以咧原来咧之前都有人介绍过咧，即系呢一间酒店咧，佢话如果你入到去咧，你会见到有啲历史嘅印记咧喺边树咧，嗱带你去第二间房度睇下啦。你可以去到6楼嗰度咧，原来有一个咧历史档案馆嘅，咁因为佢话咧，里边就收藏咗好多咧同酒店相关嘅历史文物啦，譬如话省港大罢工嘅相啊，有好多国际名人咧喺嗰度签个名啊，有啲当年嘅餐牌啊、打火机啊咁样咧，咁啊讲开餐牌咧，你知道我哋呢个拍档几咁中意食自助餐嘅啦，咁咧如果讲个收费俾佢听咧。你真係唔知嗰、那个换算嘅价码係几多钱，因为原来佢话呢半佬呢曾经 keep 住一份呢佢哋喺1968年嘅一个呢叫做自助餐嘅推广价钱。咁啊仲要係新春期间喎，大家如果即係我諗呢个拍档一定好熟㗎啦，新春期间应该贵啲㗎嘛。想当年原来半佬呢佢试过喺新春期间推出呢一个自助套餐呢，价钱係几多钱呢？$15啊。不过讲1968年吓，究竟1968年嘅$15咧，真系要大家自己换算一下啦。佢话只需要消费$15就可以饱尝一顿豪华丰富嘅自助午餐，犀利犀利犀利。咁啊，呢间酒店咧，我觉得咧，喺今时今日要再提翻佢嘅历史咧，系零舍唏嘘嘅，因为点解咧？你头先都讲过咧，佢喺二战期间咧，佢就扮演咗都几即系重要嘅一个角色噶嘛。咁咧，甚至乎佢话喺重光之后咧，即系日本投降之后咧，佢话原来日本咧酒店咧曾经收留大批嚟自上海嘅犹太难民啦，一啲殖民地嘅官员啦，连个地下大堂个 lobby 啊，亦都变成咗咧救急扶危之地啊。佢话咧有好多嗰啲即系碌架床啊、帆布床啊，全部行晒喺嗰度咧。即本来是富贵人家住的酒店，在这些危难时期就变成一个难民收容中心这样。哇，你想想真的有点唏嘘。那你说来到今时今日这一间酒店，我们希望它用一个什么面貌继续生存呢？你望都望它继续可以是衣香鬓影，我们继续在里面就是饮饮食食。但是你都很担心啊，究竟会不会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佢又会变成一个难民救急嘅收容中心呢？风头火势，我建议应该下次咧就系黄耀祖你妈埋啊桂花田，你哋两个咧去饮饮食食，去帮衬唔同嘅呢一支酒店套房。我谂如果攞个镜头拍住你两个表情咧，哇！跟住呢个就话碎料嚟嘅啫，哇！普通嘢嚟嘅啫，应该咧会有一个好正嘅效果可以呈现出嚟嘅。我哋交俾你啦。佢话自己好冷静，好冷血，冇错。可能入到咩套房，佢都话切，我见过啦，吓，真系未见过。点解？里边点解已经瞓咗桂花田喺度嘅？ 可能要呢一日噶，点解咁样讲？系咪好惊啊？ 即系你见到有桂花田喺度？ 唔系啊，因为今次阿桂花田去住酒店啊，佢要叫我哋一齐上，喂，你哋都嚟参观一下啊嘛！喂，真系噶，佢真系一个好好嘅朋友。 不如你试下去做泼冷水嘅角色啊？ 咩啊？ 即系你由一开房门咧，就同阿田喺度喷气咯，系咁泼冷水，泼冷水，泼冷水。 头先俾啲片我睇啊，都真系靓， 好 啱泼到冷水噶。呢几个月啦，即系除咗肺炎嘅疫情啊，好影响全球嘅朋友之外咧，另外一个咧就系反种族歧视嘅浪潮啊！之前咧大家都有讲过话啊，有一啲嘅雕塑啊、人像啊，又会被倒下啊，各样嘢咁。最新嘅咧就系喺外地咧就已经推出咗啦吓，一个好大佢哋嘅护肤啦、化妆品嘅品牌啦，就系欧莱雅啊，香港都用好多啊，其实都有啊。佢哋咧就喺上个星期五嘅时候咧就宣布啊，为咗改善佢哋膚色產品上面描述啊，會用到一啲字啊，即係好似有好似有 whitening 咧 ，fair lightening 嘅意嘅用字，即係好似會話美白啊、亮白啊呢一啲嘅字咧，佢哋咧就話覺得咁樣咧係對黑人嘅朋友咧或者社群啊做到一啲不公平嘅對待，所以咧就會停用呢啲字眼嘅字啦咁樣。咁啊，當然呢一樣嘢咧，其實佢哋引嚟一啲嘅風波啦，因為佢哋之前咧就好大聲咁樣講啊，就話我哋支持黑人社群噶各樣嘢咁樣。不過咧就俾一啲嘅朋友啊，即係佢哋之前用過嘅模特兒啦，就話唔係你哋試過，因為可能佢哋嘅種族啦，可能佢哋係變性模特兒啦，之前咧係 俾佢哋解雇過咁樣嘅。咁啊，所以咧就好似做嘗試做啲公關嘅情況咁樣啦，因為被投訴，就嘗試將呢啲美白啊、亮白啊嘅字眼咧就減去咗咁樣。其實唔單止佢嘅，另外見到有其他嘅公司啦，強生都好啦嚇，佢哋咧喺歐洲啊、中東等等嘅地方啊，有兩款啊都真係大牌子嚟嘅 Neutrogena 同埋 Clean and Clear 兩個品牌嘅美白護膚霜咧，係將會下架停售嘅。另外咧有一個公司咧，佢哋大家都知噶啦，黑人牙膏啦嚇，佢哋都喺度檢討同埋考慮緊會唔會修改啊黑人牙膏包裝裡面帶住紳士帽嘅黑人圖像，就作為佢哋嘅 logo 咁樣嘅。哇！你見到啦。呢、這個風波咧，真係好似越滾越大咁樣啊！可能咧，我哋香港嘅朋友咧，即係都會喺將來受到影響。有幾多女士們，佢哋諗緊就係會，哇！我買嗰個化妝品，最緊要有美白嘅功效喎。哇！我而家都有少少驚啊！究竟美白呢兩個字？有冇講嘢嘅時候咧，可能會即係得罪咗一啲人，會令到人哋有一啲唔傷害嘅感覺。但我諗呢個咧，可能同當然啦，如果你睇翻英文嗰個字 whitening。White and black， 而家就係佢哋講緊膚色嘅問題啦，白化嘅感覺有呢、這、一個啊，我唔知道會演變成點啊嚇，我好懷疑啊，好快咧，我哋香港嘅朋友咧都會有幾直接嘅影響，可能大家再買面膜嗰陣時咧，佢已經未必可以啊喺嗰個封面嗰度大大隻字寫住佢有美白嘅功效嘅，其實對我都有首當其衝嘅。如果我想買個面膜，佢有美白嘅功效，我就唔開心，因為我最中意 keep 住個膚色黑啊嘛。正啊！我呢位拍档开开心心可以唔搭飞机去到个旅行，最紧要系一家人开开心心啊嘛！恭喜你玩得开心啊，桂花田。 系啊，有时都真系咧喺香港地方环境住得窄啊，咁去下住下酒店嘅时候咧，其实都系有另一个感受嘅。咁咧如果经济能力许可嘅，其实大家去下酒店住下咧，都可以刺激嘅消费，自己又可以开心下，系其实真系 win-win situation。 咁唔系几好咩？ 都系我想咁讲。有句说话咧，系做人新抱甚艰难，其实做人父母都仲系好难噶。喺教导小朋友咧，唔系一件易事啊，真系要识得点样教啊。家长咧亦都咧唔好以为大声夹恶咧，小朋友咧就听你话，咁谂就真系错啊。可能咧小朋友咧喺二至四岁咧嘅期间咧，俾你大声闹咧、喝骂咧嘅时候，佢仲未识得。记喺心里面，但系去到高班以上咧，佢哋咧可能会将父母打骂嘅情况咧记住，但系冇人知道佢呢个记忆咧对小朋友嚟讲系正面啦，定系负面？咩叫正面负面啊？正面嘅咪即系会记住嗰次爸爸妈妈闹完我之后咧，我以后唔敢再做嗰件事啦，咁我会记住啊咁样咯。但系负面记忆咧就可能系只会记住爸爸妈妈净系识得打我同闹我咯，对小朋友嘅将来成长咧其实好大嘅影响嘅。咁喺大陆咧有个妈妈啦，佢系教仔啦，其实咧教仔就应该喺屋企教嘅系咪？咁啊，但系呢个妈妈咧就选。就喺街上面嚟教训个仔啦，佢仲要绑住个小朋友喺个树上面，不单止，仲要大力咁搣佢大髀，啊搣佢大髀仔，你谂下，小朋友一搣就自然痛啊，痛啊自然大声嗌、大声喊噶啦。咁样途人见到咧，就梗系问过究竟，喂，你做咩咁样去虐打你嘅呢个小朋友啊？咁样，咁啊仲话个妈妈咧就唔可以咁样绑住个仔要搣佢啊咁。听到呢度咧，都未知道点解个妈妈咁激心，要当街要罚佢个仔。咁啊，原来咧小朋友咧，即系佢个仔嚟嘅，经常就逃学，话极都唔听，话极都唔改。咁妈妈先用呢个方法，希望一个仔咧好好记住自己嘅错啊。其实系嘅，小朋友咧逃学系唔啱嘅，但系有冇问过佢点解会成日唔翻学咧？佢唔中意翻学，走咗去边度咧？有冇关心过个小朋友咧？系咪喺学校俾人虾？但系冇同你讲，俾老师针对佢又唔敢出声咧？喂，当然啦，呢啲事系冇人想发生嘅，但系真系事实有呢啲事情发生噶嘛？屡劝不改，总系有原因嘅。所以咧，当小朋友咧做错事咧，父母第一时间咧系应该要问清楚。第二咧，教小朋友真系咧 千祈唔好係大庭廣眾啊，嗰度鬧佢，因為佢哋都要面子啦，佢哋都要有尊嚴噶。知唔知道咁啊？所以咧，不论大朋友又好，小朋友好啦，凡事一问清楚嗰件事发生咩事先好，了解清楚先去责骂或者去赞赏佢，咩都好啦。总之问清楚先好做啦。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好啦好啦，我哋上堂啦。头先咧，我哋由一个好长嘅音乐咧，就带到我哋而家嚟到呢一个停课不停学。 咁我哋系咪即系要上音乐堂啊？ 你系咪想我唱歌啊？ 唔好啦，我哋上翻中文堂啦。 好啦，我哋上翻中文堂。我哋今日咧想同大家学一下咧一啲异体字啊。 咩叫异体字啊？ 系啊，异体字系咪好容易睇嗰啲字啊？唔系啊，系啊， 以上个异， 嗰啲系以上个异，仲要好得意嘅。你如果就咁睇咧，你会以为佢系咪写错字啊？ 我唔明白，佢都仲系，我中文真系唔叻，我唔知咩叫异体字，可唔可以俾一个例子我咧？ 可以啊，譬如咧嗱，我哋咧见过好多咧，比较常见，譬如话咧，严重，餐厅个餐字。餐厅个餐字，你觉得系应该点样写嘅？ 平时 咪就系喺好似一个直字咁， 上面好似一个直字啦，隔篱好似一个右字啦，下边一个食字啦。咁你有冇见过咧？有一种嘅写法咧，系左边咧就系两点水， 哦， 右边就系一个食字。 哦，冇做咩啊？ 哈，冇错。 咁做咩啊？呢个 呢个，你觉得佢系咪写错字？ 我以为是啊，因为我冇见过呢个字。如果我是老师的话咧，我会攞红笔字圈住佢，话佢写错字。 呢个咧系一间餐厅的招牌咧，喺阿黄耀祖 uncle 咧成日住嗰头咧，铜锣湾啊嗰度咧系会有见过噶。 系啊， 佢有一间咧餐厅个名咧，佢就系用咗呢一个餐字。 系呢个首先个读音都系餐字， 都系个餐字嚟嘅， 而且个意思系一样。 一样嘅，两点 水一个食字就系一个餐字，但系点解会有呢个餐字？佢嚟 最紧要系咧，佢个出处咧，因为啲人话系咪噶，佢咪写错字噶？咁咧，佢哋啲民间历史学家考究嘅时候咧，就话啦，佢系出自咧有岭南才子之称嘅 黄耀祖， 系啦，唔识佢嘅，系啦，陈敬雄先生嘅手笔。咁咧，佢话咧，佢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将餐厅嘅餐字咧写成左边两点水，右边一个食物嘅食字咁样。 哦，叫做异体字，即系话咧意思一样，用字都啱嘅。 但系我觉得咧，佢系应该系咁样，因为餐厅里面有嘢饮啦，有嘢食啦，所以咧就用呢个两点水加埋个食字，咁咪砌字啊？ 哦，冇关系嘅，因为咧嗱，佢又举个例子俾大家咧去了解咧。譬如咧，英文咧，佢话如果你系手写嘅话咧，你写26个英文字母咧，你咪每个字都会唔同嘅。 系啊， 譬如话个 A 字咧，可能咧你有阵时有撇多啲啊，有阵时你个 B 字咧，你明明咧有啲系打直噶嘛，但有啲咧佢写出嚟个打横斜斜地咁样咧，因为手写嘅时候咧，每个字母有少少变化噶嘛。 系， 佢哋话咧嗱，你当异体字咧，就好似你写英文26个英文字母， 系 每个字写出嚟咧，都总系有少少地方咧系唔同咁样。 但系佢已经好。 唔图啊。 系啦，佢个概念就系咁样啦。 即我哋平时写嘅餐字系即上下咁配搭噶嘛，即个字咧。而家佢系左右。 系啊，例如咧有一个咧，我哋搭小巴咧，有阵时你会见到咧，如果佢夜晚收铺咧，即系嗰个小巴收铺啊，佢就会写住暂停载客噶嘛。咁啊，载字点写噶？ 个载字咪系一个土字，跟住有个车字， 系啦，跟住 有个 过字啊嘛。 系 啊，请问佢隔篱仲有冇字母？有冇部首边噶？ 吓冇，呢个 咪一 个 字 咯， 系啦。但系原来咧喺呢个二体字嘅世界里边咧， 有 车 字， 佢有试过有个企人边喺左手边嘅。 收音球，你嚟教书嘅，点解突然之间你 系啊？有个企人边喺个左手边嘅。 哇，好复杂啊呢个字。 冇啊，佢多咗企人边咯。 咁 我真系冇见过呢一个字。 但系咧，佢真系有人系用小巴咧，佢嗰个卷轴嗰个位咧，就喺佢个车顶度，见唔见到啊？ 我暂停载 客 个载 字， 话 你隻眼有冇真系要睇到咁仔细？ 因为我哋望咗下面嘅相， 系啊系啊， 望咗西 边，点解 有咁 都睇唔到啊？ 真系会有呢个字噶， 系 啊， 点解嘅咧吓？ 系啊嗱， 咁即系我哋查字典嗰阵时咧，譬如我哋话暂停载客个载字咧，有企人边冇企人边，其实两个字都系啱噶。 但系佢话咧，你字典未必会有见到嗰个字。佢话好多时咧系啲人写嘅时候咧，特登咧就系写。到嗰、那个字体咁样啦，譬如咧有一个字真系好正噶， 好 佢咧就系、是光明个明， 哦，即系日 日月 啊，呢、這个我终于讲到 啦。但系佢个二体字就唔系日月明， 系月日明啊， 都唔系，佢系咧阿胡杏儿嗰个字啊，永字 个永字， 想当年佢嗰、 那个。 唔系门字个永咧，你见到个永字点写噶？咁咧，你都系当一个口字啦。咁咧上面咧就多咗一个八字喺度，下边一个口字，系啊。咁然后咧佢隔篱咧都系一个月字。咁咧佢话咧原来呢一个字咧本身咧佢就系咧以前咪有好多有草书啊，有甲骨文啊，有咩咧？佢话呢个系算书。是好古旧嘅嗰啲咧，即系字形 嚟嘅， 系啊，算书嘅 字就系一个永字啊。 系啦，佢话个字法系咁样写嘅，咁咧 系个明字定系个日字？ 个明字，成个加埋日月啊嘛。 系， 咁佢个日咧就唔用个日字啦，佢就用咗个 永 字， 永字加个月字， 系啦，就变咗个明字咁样。 我喺呢方面咧，好似叻个，虽然我有阅读障碍啫，但我好似叻个早阿石眼仔啊。 因为佢系翻书仔嚟噶嘛，系啊，所以 英文 啊，系啊，所以咧佢话原来而家有好多人咧。譬如话咧，仲有一个冰室个冰字咧，佢话咧你应该系左边两点水噶嘛， 你做个水字啊嘛。 但系佢话有啲人咧个冰室个冰字咧，佢系写咗个水字，然后咧就将嗰一点咧就点喺咧左上角就算数啦。 左上角， 即系个水字嘅左边部分嘅左上角，就冇咗噶啦。佢话 咧，咁呢啲二体字系咪边个讲？我话佢系二体字都得噶。 哦，可以有历史嘅源远流长先得咯。下次你望啲招牌咧，你可以揾下有冇异形啦。 将会实施特别交通安排，配合升旗仪式。部分措施今日凌晨起已经实施，包括博览道等嘅道路会封闭。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改道。民阵同埋多名民主派区议员早前分别表明，喺七一当日发起游行，已经被警方禁止同反对。台湾高雄市一间化工厂发生气体泄漏事件，导致一死两伤。事发喺高雄市前镇区一间化工厂，早上六点几泄漏苯气体。三名工作人员受伤送院，其中一人不治，另外两人住院观察，并无生命危险。当局正系调查气体泄漏原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早大埔同港岛录得超过五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89点，跌260点，总成交金额606亿1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2958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49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6.6升1.6，阿里巴巴210元跌4.6，新上市的康基医疗报26.35。中芯国际27.55跌1.05，美团点评169.1跌5.6，新上市的海吉亚医疗报25.3，惠高股份17.24升9.2，友邦保险72.15跌1.95，小米集团13.2跌1.2，中国移动51.75跌1.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584，瑞士法郎8.181，澳元5.334，加元5.676，新西兰元4.987，欧元8.7123。每百日元对港元7.2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29。日经平均指数报22214点，跌297点。港金现价报1640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21美元，卖出1771.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先讲咗坏车先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中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 Mega Box 对出噶。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九龙面粉厂中线有坏车，咁龙尾就喺 Mega Box 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啦，较早前咧有交通意外噶，咁就已经清理好，系路面啦，唔系天桥，咁啊两线咧就已经系解封。重复多次位置，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咯，封路重开，咁一带仲系挤塞噶。咁而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太古广场三座噶。就是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道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在太古广场三座对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第二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石塘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喺油泥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挤塞，车龙好长噶，排到去西边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就慢车，龙尾在弥敦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咁提一提大家啦，咁由于湾仔北有星期二式的特别交通安排，由而家至到7月1号的早上11点钟，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唯一支路封闭嘅，呢个比较紧要啲。中环嘅湾仔绕道去翻博览道嘅唯一支路要封闭啦，同埋部分嘅菲林明道同埋部分嘅龙和道去北角方向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40号 M 同埋961就要改道行驶。咁影响到而家江乐道中天桥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挤塞，龙尾就排到去西港中心。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2000靓歌再重聚，玩得好认真。 我 Albert 欧欧瑞强约埋一班老友记，为你送上经典靓歌。 快乐时要快乐，等到落幕人尽了我。 星期日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Albert 欧欧瑞强约定你。 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你再讲多次， 我哋分手啦！ 我哋好地地噶， 我俾唔到幸福你噶， 唔系噶，只要同你一齐，我就觉得好幸福噶啦，真噶！ 你唔好咁啦，勉强系冇幸福噶。 个个都想得到幸福，但又系咪个个都知道咩系幸福咧？电视节目《午夜广场》今晚哲学有偈倾，倾下幸福为何物？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做咩呀？个样咁愁嘅？哦，我唔系问你做晒功课未，我系睇下你有咩唔识，帮下你咋嘛。个个父母都紧张自己仔女㗎啦。哦，我知道尊重你都好重要。嗱，我尊重你嘅决定，做完功课重温风骚快活人好冇？ 做咩都好， 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家庭保卫队》。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继章啊。作为一个爸爸，要保卫屋企咧，就要好努力啦。好努力做乜嘢？好努力咁去搵钱翻嚟，仲要好努力咁保持健康，咁啊先至有能力照顾屋企人噶嘛？你话系咪？ 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风骚家庭保卫队》。 系啦系啦，我哋风骚家庭保卫队咧，听日就会同大家见面。 系啊， 第一集， 第一集嘅嘉宾啊，我哋有请翻我哋嘅元老啊，梁继章 Michael 大哥咧，就同我哋做个访问，睇下佢个家庭岗位咧究竟系点样啦，同佢教仔女啊，同老婆相处嘅嘢都有咯，嗬。 冇错冇错，我哋其实跟住落嚟咧，会有好多唔同嘅嘉宾咧，都会以佢哋。唔同家庭岗位嘅角色，话俾我哋听，哇，咁点样可以维系一个家庭啊？点样可以做好呢个家庭嘅角色咁样嘅？ 我哋而家揾咗嘅嘉宾咧，即系我哋卖个关子先， 讲 住第二集嗰位嘉宾，但系咧，其实都劲噶， 我都觉得 系。因为佢哋嗰个家庭岗位咧，即系我哋话保卫队啊嘛，其实大大小小嘅岗位，边个岗位都好啦，佢哋都系撑住头家嘅，佢哋就用唔同嘅方法撑住头家。听日咧就系我哋第一集就有梁继章 Michael 大哥啦， 系啊，冇错冇错，咁啊，大家可以即系真系回味啊，我觉得 系 啊，譬如可能已经系一啲好忠心嘅听众咧，听咗十几廿年嗰啲咧，佢话哎呀，终于可以听翻即系可能阿 Michael 把声啦咁样，咁可能如果你话系嗰啲咩话咩泳啊阿聪啊嗰啲咩小朋友咧，家聪啊家轩嗰啲咧，嗰啲几岁嗰啲咧，佢又可以咧，即系同佢妈妈就听下，咦妈妈当年前辈嘅风范咧，原来系咁样噶，咪最紧要就系你会知道，当佢扮演爸爸呢个角色嘅时候咧，佢用啲咩方法，好似平时做好节目咁样做好呢个家庭嘅角色， 做好佢份工， 系啦，冇错。咁啊，听日密切留意住啦，我哋呢一个咧，即系风骚快活人嘅风骚家庭保卫队。 但系呢一个嘅机构咧，唔知佢哋咧又系咪真系有做好佢哋个岗位啦？我哋一直都冇时间讲，因为之前成日都播带嘛。 我估 嚟啊， 机场 系， yeah， 因为有单新嘅出咗，我睇到嘅时候， 恐怖啊真系啊， 唔系啊，哇，点解嗱？第一样嘢件事好恐怖啦， 全部 Tom Hanks 啊，全部变晒 Tom Hanks， 系啊，好多个都要滞留。 Terminal 真实版， 真实版。 但系嗰件事系点解你除咗佢好劲之外咧，咁都发生到？ 點解可以冇公布嘅？我真係好唔明點解啊！ 佢唔 係 冇公布，你唔問我咪唔講咯。你冇問啫嘛。 咁我唔會諗到原來有一個人滯留咗香港機場三個月噶嘛，大佬。 即係咪好似啊？即係我即刻幫佢講説，好似你突然間睇娛樂版咧，你見到阿林作同玉美咁樣，你唔可以話人瞞住你㗎，你唔問我點講俾你聽啫？ 哦， 咁係咪先？ 係錯 ，sorry。 你 馬明都係一樣 嘅，馬明都 係 嘅。 你見到我咪認咯， 係 咪？ 係啊 嗱，你 而家冇得入機場嘅喎，我冇得入機場，我冇得影嘅喎，同埋就算我入到機場嘅話，我唔知道原來已經有一位嘅旅客喺我哋香港嘅赤鱲角機場滯留咗三個月， 係啊，禁區裏 邊，搞錯啊， 禁區裏邊真係 咩事咧？究竟 其實 呢 個匪夷所思嘅，即係你話一。即係其實一個禮拜其實都匪夷所思嘅，其實早陣子我哋都有試過啦，係嘛？ 有十一名嘅旅客就由杜拜咧就經香港咧，諗住咧就翻內地嘅，不過咧就滯留咗機場嗰個，即係大家都即係知道詳情啦，我哋都唔重複啦咁樣。 係啦，咁啊跟住即係滯留咗之後都嗰個都幾日㗎啦，都係咪先？咁跟住就送咗佢哋去咗柴灣嗰邊啦。咁其實嗰個禮拜都難捱噶嘛，或者我自己喺度諗啊，如果我機場咁，究竟我要點咧？我啲飲飲食食啊，劇中啊， 都係嗰句，都係睇 Tom Hanks 啊，人哋一年都過咗，幾年都過咗，都係睇佢啊。 Tom Hanks 喺嗰度追女仔都仲得， 咪咯咩都得嘅， 換衫又得，又有工翻添， 吞到 like 啲男又得，咩都得嘅真係。 但係呢個人三個月究竟發生咩事咧？ 首先咧，因為 會滯留咗喺度 咧，因為琴日咧就有突然之間有傳啊，就有話一位嘅過境旅客咧滞留机场，而且咧就滞留咗三个月。机管局咧就走出嚟讲啦，后尾佢话咧，其实目前咧依然系有几名嘅旅客咧就滞留喺呢个隔离区嘅咁样。咁后尾咧啊，国泰航空咧就证实咗啦，一名咧由加拿大啊经香港啊谂住转机去越南嘅乘客咧，喺三月嘅时候。是滞留机场禁区到而家嘅， 系 卫生防护中心咧，琴日终于决定，真系好犀利啊！ 正啊， 为滞留嘅旅客去做一个检测嘅， 哦，即系呢三个月都冇理过佢嘅喺检测嗰方面。 嗱， 你系咪拦捉佢咧？即系因为机场咁大， 禁区 喎。首先咧，又唔系要捉嘅， 唔系大堂噶佢， 同埋而家机场几多个人啫？ 系咯，一望都望到啦， 冇咗99%嘅旅客噶嘛， 系 同平时真系好唔同噶咯。 但就系啦，系咪多佢一个就将嗰个 percentage， 即系话有人喺度，有人喺机场嘅率？即系出席率咧，就要提升翻咧。喂，其实三个月真系其实太离谱呢件事。 嗱，佢有解释到多少少嘅嗱，国泰咧就走出嚟讲嘅，佢就话咧， 嗱，喺香港 滞留咗咧呢个三个月，超过三个月嘅乘客咧，因为三月嗰阵时咧，越南咧就紧急封关。大家都記得啦，之前有一段嘅日子就係呢個國家佢哋個機場啊，又會有新嘅措施啊，砰砰聲咁樣出嚟啦。三月嘅時候咧，因為越南緊急封關，佢哋嗰班機咧就取消咗，所以咧佢本身咧就嚟到香港轉機嘅，係因為呢一個原因導致佢咧就滯留咗喺機場嘅禁區嘅。當時香港咧係未實施中轉客運嘅限制嘅，即係而家有噶嘛，嗰陣時就未有嘅。佢哋話咧已經曾經多番勸喻呢位嘅乘客噶啦，但佢咧就唔想出境，即係佢話事嘅。佢唔想出境，希望咧之后咧第一时间如果通翻嘅话咧，咁佢就可以搭翻飞机去翻越南啦，咁样 系 因为呢一个原因嘅话咧，所以咧佢就唔走， 系 赖死咁就留喺张度啦。 乜有得咁样赖死唔走？我话唔走就可以唔走嘅咩？ 哦， 咁点解有啲人又要夹硬要拉佢啊？夹硬要捉佢啊？咁样， 系啊， 唔俾你捉我得唔得啊？ 因为而家大家计翻转头咧，嗱，越南呢个咧系比较特别啲嘅，因为咧当初咧佢起航嘅时候咧。越南未封關噶嘛， 啊、 所以咧其實冇人做錯嘢嘅， 係啊，佢都有講到噶。 佢就真係似 Tom Hanks， 因為真係咧去到中間咧，佢個國家唔見咗，即係如果睇翻套戲， 俾佢翻啫。 唔係國家嗰套戲係冇咗噶嘛，咁佢唔關佢事噶嘛。越南呢個都係噶，佢嚟到中間話：，嚇、啊、你而家刪咗集啊！咁佢係無辜啲噶嘛。但係譬如之前咧，你講阿聯酋啊，佢哋嗰啲咧，嗰啲杜拜嗰啲咧，嗱嗰啲咧就甚至乎有英國嗰啲咧，嗰啲啊真係航空公司出錯嘅。 係啊，嗱呢度有另外一個咧就航空公司出錯嘅，就係英。航空啊， 英航 系啊，今个月嘅14号咧就话咧，因为呢个航空公司冇按照规定接载咗一位咧有已经香港再转机去到内地嘅乘客， 系 跟住嚟到香港之后，其实大家自己冇得转机住噶嘛，咁啊咪 keep 住咗留滞留咗喺度咯。咁样咧，航空公司咧后屘都愿意接载佢咧翻去出发地嘅，即系翻去英国啦， 系， 但系咧 正所谓， 但系佢。 唔制，系啦，所以而家局方咧同埋航空公司咧就一直同佢保持住聯絡同埋提供協助咁樣話喎。 係啊，睇下你點啊？你今日就 你肯走未啊？你捨得走未、啊？ 唔係因為佢而家好複雜咧，譬如我見到有幾個咧，佢係想去內地啦，咁咧佢直情係講到就話喂，因為佢話咧佢嗰個家人啊，丈夫個父母咧喺嗰個內地咧。病危啦，已經。佢話咧，喂，如果我而家佢話佢之前咧，如果唔係用呢個轉機嘅方法咧，佢去杜拜再飛過去咧，佢話要等到八月先會有呢個機開，咁佢唯有用轉機啦。咁佢又佢話佢自己承認佢唔知道咁複雜嘅轉機政策咧，原來令到佢去唔到嘅。咁但係啲人都話，咁首先嗰邊嘅地勤出錯啦，即係航空公司嗰度。咁然後佢嚟到呢度咧，佢就話：喂，我係中國人嚟噶嘛。佢本身係中國人嚟嘅，佢話你要遣返我，應該遣返返內地啊？ 點會遣返？ 佢話點會遣返返內地？係啦，原居地。跟住佢仲喺微博度曬長文啦，咁樣。然後同一時間咧，哇！佢嗰班機真係精彩。佢話咧，佢隔離有啲人咧就不停就話。你快啲帶我翻大陸啦！跟住啲人話唔可以，因為佢話你知唔知我係咩人嚟㗎？你咩人嚟㗎？我係通緝犯嚟㗎。佢話我喺內地試過尋人之事。係。佢話我係咧被通緝嘅，你帶我翻去啦！我要自首啊！咁樣。 系 出绝招， 佢系咁样讲啊！ 出绝招就埋， 佢话自己系呢个鬼知啫。 总之佢就 人之事好容易中噶嘛，可能佢就话我有危险啊！你俾我翻去自首啊！咁样， 即系佢为咗要翻去，即 系啦。 嗱，唔知佢真定假啦。 佢真系要翻去啊！ 宁愿俾人拉， 佢宁愿俾人拉，我哋掟我翻去啦。 你都唔可以俾我去翻飞嗰个地方嗰度。 唔系我跟住我切身处地谂咧，咁又系嘅，真系因为而家点解咧？嗱，佢有啲系英国啦，有啲系杜拜。即系千里迢迢嚟到香港，我谂嗰啲都冇八个钟，都十个钟啦，系咪？ 有噶有噶。 咁好啦，而家你已经系香港，佢嚟嗰个所谓嘅国家门口咧，即系我哋已经系中国一部分啦。 真系、 哦，但系佢想要嘅地方，譬如深圳喺咩度咧，一步之遥啫。真系你等于你已经去到，好阿田话斋。去到个酒店门口嗰度， 系啦， 唔好意思，小姐，其实咧就你系唔入得嚟嘅， 一门之隔啫， 系啊，酒店话咗而家唔入得去噶，咁我点啊？翻去九龙塘嗰边先啦，嗱，你肯定唔制，你赖死唔走，但系最好系咩咧？佢又可以唔俾你走，咁你喺酒店大堂坐阵先啦， 自己搞唔搞 掂啊？系啦，你喺酒店大堂坐阵先啦，嗱，房唔得俾你入噶啦，哇，咁你老虎都喺度等啦，我唔走啊，我死都唔走，我喺嗰度 而家。咁但系而家唔系开得翻啦咩？ 未啊，未啊， 转机嗰个 冇啊，内地都冇俾你入去噶。即系如果你喺外地入去内大陆咧，佢仍然有好严格嘅检疫程序咧。所以我今朝都听到有啲防疫专家咧，佢用而家大家好流行嗰个字国家安全，佢就话啦，嗱老老实实，你俾呢一啲咧喺外边，仲有一班系疫机嚟噶嘛，因为已经有好多人即系中晒招。佢话你俾呢一啲咧所谓疫机咁样咧，如果吓特事特办俾我入去咧。是危害国家安全。 喂，唔系啊，真系啊，唔系同埋咧， 喂，你唔俾得佢入噶，真系。 卫生署做咗啲嘢噶，卫生署做咗啲事，会唔会帮得到手咧？因为卫生署就咁话嘅，佢哋嘅卫生防护中心咧已经同机管局咧建立咗个机制啦。 系， 终于我加嘅呢两个字系啦，因为咧就安排滞留嘅旅客啦，就采集咗一个深喉唾液嘅样本去做测试嘅。因为目前有六个人完成咗检测，全部都系阴性嘅。 OK， 嗱，咁啊即系阴性啦， 冇事 啦，安全啦。系咪先？可唔可以唔好再留喺我哋度啊？咁样， 唔系佢安全咪留喺度咯， 安全地留喺度。 但系问题佢冇得翻大陆啊嘛。 系啊，佢两 所以有啲唔系净要翻大陆嘅，有个而家呢三个月嗰个， 譬如有啲去越南 啊 嘛，但系佢全部冇嗱，有啲系当地冇开，有啲系真系已经系内地都唔俾你入嚟。所以其实咧，我今朝听佢哋好多人都话。其实正路呢就真係入境处要做嘢。 系咪 因为呢既然你系唔可以嗱越南嗰个就好窄界㗎。嗰个好窄界。佢入境系合法。 系。 佢冇犯法。 航空公司定系各方面都冇做错。即系只不过嗰阵时嘣一声人哋话落闸。 系啦。 我哋封关啦。 而家唯一麻烦嘅地方呢就系你话阿联酋啊或者英国嗰啲呢。 系。 因为对家嘅航空公司出错俾咗佢入境香港。 系。 咁有啲人就同用呢个角度就话咁其实佢应该算系非法入境㗎。因为佢唔可以透过嗱佢嘅目的地又唔系香港。 唔系佢又。 除非你话你嘅目的地而家转咗嚟香港。 佢嚟咗香港算系入境香港。 但因为佢要转机㗎 嘛。 即系话你呢个入境目的系不符佢嘅身份㗎嘛。 你哋记唔记得如果我哋要转机嘅时候呢即系譬如我呢由意大利去英国再返嚟香港咁样呢我第一程机由意大利去英国呢我已经要出示晒我两程嘅登机证。 是啊、 就系由意大利去英国再由英国去香港。但其实佢一早就人哋都冇。第二程嘅登機證，但航空公司 其實呢個係匪夷所思嘅，點解冇第二程嘅嗰個叫做？ 嗰個叫做航班嗰個機啫，係咪先？ 係啊，但係呢邊又即係嗰邊嘅航空公司俾佢入嚟 咧，你要話俾人哋知，我呢個中轉站啊，唔好俾我喺英國就俾我落咗啲行李啊，係 啊， 你幫我要飛到去香港嗰個先至係我個目的地啊。 跟住如果我係個旅客咧，嗱又唔好話佢打麻波，如果我旅客，我如果大條道理話。我鬼知啫，我冇睇新聞㗎喎，我完全唔睇新聞，我唔知道航空政策，我諗住我買得飛嘅，你又收得我錢嘅，即係我飛得。咁嗱，你唔能夠怪我錯啊！ 其實又係嘅，呢個又真嘅。係 啦，可能喂，你真係唔知嘅喎。如果個旅客而家坐喺度同你講話，我點解要翻翻英國或者翻杜拜？我俾曬錢 嘅 喎，你俾我 相 機啫， 你 俾 我 相機喎。 我點知啫？個國家嗰啲地方啊，佢哋嗰啲 policy 都唔一樣。你唔可以話我錯，係你俾我相機喎。 但係唔係喎？有啲航空公司又好嚴謹，因為我試有朋友咧就想喺英國翻嚟咧，咁佢就話咧問過航空公司，佢話只要你係有香港身份證，佢話佢。你 passport 都唔睇你，佢话主要你有香港身份证，我先买机票俾你咯。因为佢知道嗰个政策啊嘛，话香港咪系唔可以转机，你只系香港居民先至可以翻得嚟啊嘛。如果你 系 游客系唔得噶嘛。 就唔得。 咁佢净话好严谨，你有身份证显示俾我哋。 除非你嘅目的地系香港咯，咁你就隔离或者流退啊，或者要隔离啊，你咪入境咯。不过我觉得另外一个咧就 系、 是，如果我哋从一个另外角度宣传咧，机管局系咪可以话佢香港机场真系唔错噶？成日都话咧咩宜居城市就听得多啦。我谂我哋系咪系啦？我哋而家应该要做另外一个嘅调查榜咧，就是、宜居机场啊，即系生活得可以最长嘅。我哋已经有三个月啦，咁样。 佢哋唔俾我哋香港居民去嗰度浏览，就系、是、原来要收留其他人喺度，系咪咁嘅意思啊？ 我哋唔可以浏览。 我哋唔系唔可以去咩？而家话如果冇如果冇其他目的嘅话， 系啊，冇其他目的 可以去噶嘛？ 系啊，反而佢哋。可以喺度滞留咗，不过佢喺禁区里边，究竟佢哋嘅生活系点样嘅咧？系啊，你又知道我想播呢只啫。三个月嘅机场生活，你羡唔羡慕咧？唔系佢，我羡慕， 真系， 因为我见到佢里边咧，话佢有俾佢用贵宾室噶。 我见到佢有一个自己嘅隔离区咯。 系啊，同埋佢话佢哋好乖嘅，大部分时间就坐喺角落头度睇书啦、上网啦，佢冇骚扰其他旅客。但最有趣嘅系， 我想拍一个 documentary 就住呢件事。 佢话好多地勤咧唔讲唔知，原来佢系滞留嘅旅客咯。哇，点解嗰啲工人又喺度嘅咁样？ 街中飘雨，车篷伴开我身湿透水，独自飞前追忆，挥不去忧虑。当天的我不曾爱惜你，痴心冧去，常令你独垂泪。今天的你已跟他去，心已被摄取，孤单的我只有叹唏嘘。搭快车雨中醉，但愿停车跟你醉，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就像我心头抑郁，心中满苦泪。车厢中我心神更加仿佛空虚，连夜我未能睡，内心悔恨如有罪。当天的你已消失去，心若冷水，今天的我只有叹唏嘘。愿你知我空虚，但愿重新跟你聚，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今天的你已跟他去，心已被摄取，孤单的我只有叹唏嘘。搭快车雨中醉，但愿停车跟你聚，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愿你知我空虚，但愿重新跟你聚，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话，对港区国安法可能会订立终身监禁的做法不感到奇怪。按照现时本港的刑事罪行条例，叛国以及煽动叛变罪都要囚终身，认为这一类罪行严重，不能够同非法集结和暴动罪相提并论。汤家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据他了解，港区国安法是有最低刑期概念，如果最高刑期是终身监禁，估计最低刑期可能是10年。他又说，人大常委会在港区国安法的说明中表示，国际人权公约是适用，而公约规定一般内部刑法不具追诉力，因此认为具追诉期的机会是相当低。不过他指出，搜证方面的工作未必是这样，因为要证明一个人的意图，可以引用对方之前的言行来证明。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说，要留意港区国安法的定义是否与内地的国家安全法一样。他形容两者定义如果一致，就是包罗万有，包括意识形态等，担心应用在香港的话，任何范畴都可能触及红线。张达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内地2017年就国家安全法提出实施细则，定明敌对组织的定义，并且交由国安等机构确认。他担心如果港区国安法沿用有关方式来判定敌对或恐怖组织，法庭就无权过问，审理空间有限。张达明说，当年基本法有咨询之后才拍板，但是港区国安法就不用参与，做法可笑可悲。政府公布保就业计划第二批已经领取工资补贴的雇主名单，补贴金额和承诺受薪雇员人数，涉及的雇主大约33,700名，98%是聘请不足50名雇员的中小微企，工资补贴额大约是65亿元。有关雇主承诺在补贴期内维持超过28万名受薪雇员。另外，秘书处已经在上个星期五开始向第三批大约30,000名成功申请雇主发放工资补贴，涉及的补贴额大约是77亿元，承诺维持的受薪雇员人数大约是33,500人。保就业计划第一期申请已经在今个月中截止，收到近169,000名雇主以及近26万份自雇人士申请。在台湾，国民党团拒绝出席早上召开的朝野党团协商，立法院长游锡坤宣布散会。国民党团多名立委无预警之下，由昨日下午起通宵占据立法院会议厅，要求蔡英文总统撤销对总统府前秘书长陈菊的监察院长提名，强调不撤换，不会离开会议厅。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等人今早一度呼吁蓝营人士返回会议厅讨论，但表明要求撤换陈菊的提名是不能够接受。国民党团总召集人林维洲表示，民进党不尊重在野党所提出的临时会议议程，而且提名不恰当的监察院长人选。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68点，跌282点，总成交金额713亿2,000多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2958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43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5蚊冇升跌，阿里巴巴208.8跌5.8，中芯国际26.4跌2.15，新上市嘅康基医疗报26.1。美团点评168.4跌6.3，新上市的海吉亚医疗报26.3，威高股份是报17.1升8.2，友邦保险72.05是跌2.05，小米集团13.16跌1.6，中国平安77.55跌8.0。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17，瑞士法郎0.948，加元1.366，人民幣7.079，英磅對美元1.237，歐元對美元1.124，澳元對美元0.688，新西蘭元對美元0.644。日經平均指數報22104点，跌409点。港金現價報1638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11美元，卖出177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观塘绕道啦，咁较早前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中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益京中心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九龙面粉厂中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益京中心。咁较早前皇后大道东去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道慢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但系咧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金钟。道口就是皇后大道东去翻跑马地，近住湾仔道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金钟道口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咁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碧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丽业街；太子道东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去到猴王道对出。喺港岛啦，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对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咁喺湾仔北咧有升旗仪式嘅特别交通安排噶，由而家至到7月1号嘅上昼11点，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唯一之路啦，部分嘅菲林明道同埋部分嘅龙和道去翻北角方向咧都系封闭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40M 同埋961咧需要改道行驶。咁而家影响到江乐道中天桥去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就挤塞，龙尾去到中区警署总部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青山公路平山段灰沙围方向屯门，和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单车径只是给踩单车人士使用，行人在单车径无论行路定是跑步都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好有自信噶！ 我全世界中西日韩嘅歌都识晒噶，我零岁已经开始听歌噶啦。 佢好有要求噶， 你以为我拣歌求鬼奇啊？我唔系喺个唱片柜度攞噶，我喺屋企私人珍藏扑翻嚟噶。 佢啊，仲好玩得添。 你玩我定我玩你啊？ 咁不如一齐玩啦！ 好啊，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等我李志光话俾你知咩叫自信、要求同埋玩得啦。 吸烟引致食道癌、膀胱癌、咽喉癌等多种癌症。这些由吸烟引起的癌症可以致命或带来长期后遗症。一些身体基本机能，例如饮食、排泄和说话能力等，可能永久受损。不想这些成为你每日生活的一部分，立即戒烟。想知多些戒烟资讯和预约免费戒烟服务，打戒烟热线1833183。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 好多都市人除了翻工，仲要照顾头家，但如果因为要照顾家人同公司请假而被上司歧视或者留难，都几无奈噶。 因为根据家庭岗位歧视条例，任何人或者机构基于个别人士嘅家庭岗位而歧视佢，都有可能违反法例噶。 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Made in Hong Kong。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那个话题 好深入啊， 那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到人妻信箱， 嚟啦个音乐啊！ 嚟，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广播道人妻信箱又嚟啦，大家都有听过古巨基有首歌叫做《爱得太迟》，其中啊有段歌词就系咁嘅：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要抱，要吻，要怎么也好。跟住咧就话啦，偏要推说等下一次。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想做就应该即刻做，就不好等，就不好诸多藉口。其实不论朋友，不论家人、父母、伴侣，做任何事都好，要讲就要做，不好再等下一次。为什么？大家明白了。看看今天那两公婆有一些情况发生了，究竟会不会在你身上面都出现呢？ 老公啊， 啊咩啊， 老爷奶奶咧，好似就嚟结婚50周年纪念，系金婚嚟噶，我哋系咪要帮手咧筹备一下？ 哇，你咁都记得佢老婆咁犀利，我真系唔知啊！ 我哋层楼啲首期啊、尾期啊、中期都系佢哋俾噶嘛。 是但啦，不过咧又唔系我哋周年啊，阿爸阿妈咩把年纪50周年啫嘛，未必想搞咁多嘢噶佢哋。 唔系啊，听你家姐讲咧，老爷奶奶想摆翻咧10围8围，好似请饮咁样咧，做翻以前冇做嘅嘢噶。 搞乜鬼嘢啊？几廿岁人啊，搞啲咁嘅嘢，一阵俾人哋笑添啦。 喂呀，乜你咁噶？就是、因为几廿岁人啊，先要做啊嘛。我哋第时如果结婚10周年、20周年、30周年，我都想搞下。 唉，女人真系麻烦啊！你结婚嗰阵时啊，咪已经做晒所有仪式噶咯，哇，使好多钱噶，咁多钱啊，冇定使咩？诶，冇你咁好气啊！如果你真系想搞咁热心，诶，你揾我家姐，你哋两个倾掂佢啊！ 哎呀，乜个老公咁噶？真系人生啊，可能先得一次金婚纪念，更何况嗰个系你阿爸阿妈，连个老婆啊都紧张唔埋啦，个家姑同埋个家婆啦，点解你咁冷淡嘅咧吓？系咪男人都系咁嘅咧吓？ 阿伯嫂，哎呀，你真系啊，有我阿爸我阿妈心啦！ 哈哈，七姑奶啊，我系边个嚟噶？哦，七姑奶啊！ 又唔投资又唔睇稿， 我睇到，以为 七姑奶你都唔认得咩？ 因为我以为我要扮八嫂啊，原来我系你嘅八嫂。 我叫你八嫂， 我本身就系你七姑奶，系咪啊？七姑奶啊，大家都系女人，梗要庄重庄重 啲。我系你七姑奶啊，你识唔识分啊？ 我知啊，奶，梗系要 头先有几多个奶字？ 七个咯，系啦，着重呢个日子嘅啦。 啊嗱，你都好嘅呢、這个。 八嫂你叻，你老公我细佬佢真系衰仔嚟咁，成日都冇乜反应咁嘅。 我老公我细佬冇反应，你又知 吓？我知啊。 我老公个细佬冇反应，你又知？ 我未答我知咯。 点解你会知啊？ 有咩问题啊？ 点解你会知？ 点解会唔知啊？而家我哋嚟倾啊嘛，佢都唔出嚟啊，咪即系唔着重阿爸阿妈个金婚纪念咯。 细佬就冇乜反应， 冇反应啊。 系啊，但系唔系佢好支持噶，不过佢成日都话快啲搞噶，唔系搞唔到啊， 搞唔成咯，咩嘢啫？系咪？ 搞唔成咪食碗辣椒酱咯？做咩啊？ 哇！你咩年龄啊？ 同你一样啊，八嫂，七姑奶。 我系七姑奶，你系八嫂啊？ 是但啦，我再嗌范花出嚟噶。冇啊，奶奶，因为一把年纪咧，身体又唔好。如果再唔搞，我惊，哎呀，挨唔到啊！ 你唔好讲你啲衰嘢啊吓。不过咧，我有问到我阿妈嘅 咩啊？ 佢啊，好浪漫啊！原来佢话咧50周年，想去翻咧佢同阿爸初相识嗰间酒店啊，开心一下。 执咗粒未啊？你知铜锣湾而家咁多名店都执咗粒啊，真系未啊？咁 尖沙咀仲多执咗啊？话 唔系就系咯？咁佢要拣边一日啫？ 7月14。 我猜过你把衰口咩？有冇咁有型啊？ 你而家猜我把衰口，你觉得我把口衰咩？ 唔通唔系咩？不见不散啊，七姑奶。 佢哋话百无禁忌啊！ 大吉大利好冇？ 我阿爸，你唔知咩？即系你老爷啊，好尊重嗰啲特别数字噶。 我着重就够噶啦。 7月14就系要嗰一日啦，前一日又唔得，迟一日都唔得。哎呀，总之咧。你做唔到搞到7月14，帮佢搞个咧金婚纪念咧，佢话嬲你一世啊！ 吓，即系乜嘢都要有714啊！ 喂、哎，佢哋系咁噶，银行打保啊，佢哋都系噶，每一个月打得一次噶咋，就系、是、7月14咧先至去打保噶，仲有。酒店咧要 book 714号房，咬到个嘴唇添。 哎哟， 你讲住先，有啲痛。 系啊，咁车牌咧， 车牌都唔好放过，要 July 14。 July 14啊， yes. 哎呀，要求咁高嘅，咁好难满足噶、啊。 哇，估下 uncle 咁高要求，佢嗰啲仔女新抱系咪咁可以完美地帮佢搞一个7月14金婚？纪念日咧吓， 先生有咩可以帮到你咧？ 唉，好烦啊！我阿爸阿妈话要做金婚纪念，而家我老婆拱咗出嚟搞7月14号714号房，同埋要租埋你哋714号嘅车牌接送我阿爸我阿妈。 哦，明白明白。你稍等，我帮你 check 下先啦。你等等啊。 咁你都行啊？好啊好啊好啊。嗱、啊。钱即系唉，心啊冇乜嘅啦，钱系有嘅，你开个价我买啊。 哦，先生唔好意思，呢个世界并唔系有钱啊大晒嘅。 你讲咩而家？ 因为如果我哋要达到 win-win situation 嘅话咧，你俾多多钱都未必得嘅，你再等等先啦。 喂，唔系，喂，等一阵。 咩事？ 俾封利是仔你，帮帮手。我阿爸我阿妈而家结婚50周年啦，可唔可以要咁样去纪念啊嘛？好烦我都知，你帮我满足佢哋啦。 我俾翻个利是封你得啦，系唔好意思。由于7月14系我哋， 你想我再入多啲入个利是封入边？ 我谂你入到几多都冇办法，因为我哋7月14系我哋酒店本身一个好好嘅卖点嚟嘅。 唔系啊，话有酒店卖7月14嘅咩？ 就系有我呢间咯，系啊，大酒店你未听过咩？ 吓， 有客人咧，旧年经已 book 咗。 我爸阿妈咁，仲后屘大酒店度摆落。 你拣得佢个女，你都唔系好嘢嚟噶啦。你夫你系善男信女。 你讲咩？我拣得系个女，我系佢哋个仔啊。 我系咪？ 系啊。 哦，我做生意做到傻咗呢排，生意太好，有客人喺旧年经已 book 咗同你哋相同嘅要求， 吓、 啊，所以唔好意思冇噶啦，因为咁咯，我帮你订出年啦、哎，如果你出年仲未走嘅话， 其实出年咯，就迟一年又冇事啊，是啦， 所以话咧，真系啊呢啲嘢系唔会等你噶嘛，大把人啊会啊唔觉意同你争，会同你有一样要求嘅，唉。呢件事就窝火咗，咁唔知其他要求又成唔成事咧吓？ 八嫂，我又嚟啦，你打出保未啊？ 啊，我记得你系四姑奶啊嘛？ 七姑奶啊？ 哎呀，你又老咗三岁啦！哎呀， 系从来都系七姑奶啊！ 系、哎、呀， 同埋七姑奶同三姑奶两个名唔同，佢哋个年龄系冇关系噶。 哎呀，你保养下啦，老又唔肯认真啊！我今日 打佢啊，我做啦， 好忙啊！我晏啲啦，我晏啲会打噶啦。 你记得先好啊！嗱，只此一次啊，冇第二个五十年噶。今日七月十四啊，佢哋要打好啊！ 哎呀，你放心啦，我屋企楼下转弯就有三间银行啦。OK 嘅，真系。喂喂，阿死佬啊，你快啲帮老爷奶奶打簿啦喂。 唉得啦，部打簿机唔会走㗎嘛。一阵食饭之前去打得啦。 喂呀，打簿机呢係可能会暂停使用㗎嘛。如果到时佢冇得打簿，老爷实嬲你㗎波。 哎呀，真係麻鬼烦啊，真係。其实真係啊，明知要打簿就晨仲早去打啦。明明嗰间酒店都搞唔掂㗎啦，连打簿都做唔到，做返次孝顺仔为阿爸做一次嘢都做唔到。唔怪之得嗰个老爷因为咁样而入咗医院啊。 老公啊，老公 做咩啊？ 老爷，老爷佢嬲得滞啊！ 佢嬲咩啊？ 佢嬲你唔帮佢打补啊！佢晕咗入咗医院啊！ 唔使啊话，不过阿爸平时咁健康冇嘢嘅，阿妈家姐会去睇佢噶嘛，你唔使咁紧张啦。 你老老实实话俾我听，其实你唔系佢哋亲生噶。你系咪执翻嚟噶？你系话我听啊！你会唔会亲生阿爸阿妈啲钱多啲噶？呢个人咁唔紧张，又唔理又唔重视，咩都唔攞，你净系为自己，你死佬，你赌埋长 马，你冇听过咩人不为己？ 我猪死你啊！你老爷今次入院都系因为我哋求求其其啫，冇及时为佢做好一件事。 做咩突然之间变得咁孝顺嘅？你头先都唔系咁噶。 万一佢就咁走咗， 去医院啦，去医院啦！ 后悔一世啊！你唔系要赌埋马咩？你？ 得唔到啦！ 我过去那死党，早晚共对，各也扎职以后，没法畅叙。而终于相约到，但无言共对，疏淡如水。日夜做见爸爸，刚好上身，却霎眼看出他多了皱纹。而他的苍老感，是从来未觉，太内疚担心。最心痛是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盲目地发奋，忙忙忙其实自私，奉尊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志。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忘记亦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偏要推说等下一次。 是啊，古巨基啊，爱得太迟啊吓！喂喂，呢、這个古仔我真系想问一下，你灵感来源嚟自边度噶？ 灵感来点解咩意思啊？ 冇即系咁啱又七月十四又剩，你系咪有咩、 哦、 有咩出引经据典噶？ 七月十四啊，即系纯粹一个少少搞笑嘅啫。唔、 哦、 因为即系有时咧都见到有啲事情咧做出嚟咧系真系，你讲咗唔去做咧，或喺度等等等咧，其实系。即系唔好噶，系、 嗯、 会令到咧，会令到对方啦，即系不论你屋企人好，朋友又好，家即系隔篱嗰个都好咧，你即系有时会错过咗啲嘢咧，就冇咗。譬如即系我点解突然间有呢个谂法咧，就系、是、咧就好似我仔咁啊，即系话。 哦 想去即系等咗咁多年，要话等到十八岁去食个饭咁，即系呢个突然间令我系、哦，即系点解会系咁嘅咧？你要做嗰时点解唔识啊？做咗咪 OK 咯？点解要等到十八岁咧？ 我妈唔肯俾钱咯、 啊， 之前 唔系啊，唔关事嘅，即系想俾佢一个纪念，即系其实原意都唔系话啊，我孤寒，我唔想做嘅咁。即系突然间不败其想，系咪日常生活里面都有啲人会有啲事情，你讲咗话诶迟下先啦，得啦 OK 啦咁样，跟住就草草了事唔做，跟住就冇得做咧。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嘅，我试过咧有一次咧，有啲屋企人咧。 者有啲長者，其實咧，因為年代唔同啊，我去睇嗰件事咧，好小事嘅啫，係一啲身體嘅問題嚟嘅，即係簡單嚟講，我覺得誒，咁 check 咗咪冇事咯，睇醫生咪冇事咯，檢查咗咪冇事咯，檢查完咪對症下藥咪 OK 咯，好少手術啫嘛咁樣。我係唔著重嗰件事，因為我嘅角度去睇，好小事。但可能咧，對於一位年紀大啲嘅朋友，原來身體真係就算係出一個小嘅毛病，當佢未攞到報告之前 咧，好緊張㗎。 佢係會聯想到無限咁大嘅一百萬樣嘢 啊！ 但嗰一刻咧，我覺得自己真係衰嘅，我冇企喺佢個角度去諗啊，我淨會覺得好小事啫嘛。但我唔知原來喺佢等緊報告嘅呢一個階段嘅時候。佢係乜嘢最壞嘅境況？其實都諗曬出嚟，即係覺得係會死嘅、 啊。 可能唔係咁小事咧，可以係大件事嘅。可能已經擴散咗，甚至會咁樣諗噶啦。即係嗰個咧，我覺得同你呢個主題有關。即係有陣時，原來我哋真係要由人哋嘅角度去睇、年代唔同啦。我哋咧可能會對於科技覺得好 easy 啊， 好簡單啦、 醫學都好昌明啊，唔使咁擔心嘅。但係長輩未必係咁諗嘅。 係啊，我頭先我哋播古巨基呢隻歌啦，啲咁啱咧，其實嗰陣時佢有拍過一套電影啦。我呢排唔知點解咧，對呢套電影好有感覺。我翻睇翻咧，九幾年嘅佢同莫文蔚咧嗰陣時有套叫做即係熱血最強啊。咁咧佢就扮差佬啦，即係阿古巨基同埋莫文蔚都係警察嚟嘅。咁總之有一幕咧就係話莫文蔚嘅爸爸入咗醫院，即係中風。咁咧就古巨基唔係佢男朋友嚟嘅，但係有少少即係傾慕佢啦，就不停喺度照顧佢阿爸啦。咁反而佢自己原装嗰个男朋友咧，一路都唔出现，即系莫文蔚嗰、那个，直至死埋啦，佢嗰个男朋友都冇出现过嘅。咁咧，其中一幕咧就话呢个古巨基咧守候喺呢个爸爸隔篱嘅时候咧醒咗，嗰、那个爸爸醒咗，跟住佢话：啊，细伯你醒啦！跟住倾咗好耐偈，然后咧个细伯咧尽情话：诶、欸。我咧係每個禮拜都要買張六合彩嘅，呢、這個 number 咧佢每一年都即係每一期都買嘅，譬如1379。佢話：喂，你呢張記得幫我買，好唔好啊？我唔知要住醫院住幾耐，你幫我買啦咁樣。咁當然咧個古仔就係佢突然間走咗啦，即係佢雖然醒翻，但原來回光返照佢走咗。哇！跟住嗰一幕咧就影住古巨基咧就拎住嗰張六合彩咧，佢就衝去嗰個投注站，佢話我要買，佢仲要係咧即係好似頭先你講話打補咧。佢本来话佢记得今日就会去买啦，但系咧佢就谂住话大把时间，点知咧 食埋个饭先去买咯， 系啦， 点 知点知真系去到咧就争少少咧，唔好意思闩咗门啦，跟住咧冲到埋去咧，跟住佢直情同安康就话：喂，唔该啊，你帮我入去买啊。跟住佢就话：因为我朋友点，跟住佢就话啦：喂，唔关我事，呢啲你明天请做啦咁样。咁但系好在个古仔咧，佢里边就有个苏志威。就喺个六合彩中心里面，佢就话一个换一个，我出去佢入嚟，咁啊俾佢完结咗， 哎呀， 即系可以买得到。咁但系其实你谂翻咧，即系都有啲呼应嘅，即系佢嗰张飞咪真系话俾你听，喂，有啲嘢真系唔好迟， 真系， 同埋呢个系佢嗰个最后愿望嚟。咁结果咧，佢就将呢张飞又变成礼物咧，就。俾咗莫文蔚话呢个系你爸爸最后一个愿望咁样， 同埋我 好感人嘅。我时睇翻呢个情节， 系咪即系如果佢话，哎，即系如果系嗰啲阔佬懒理啊，得啦，算啦，由佢啦，唔急嘅，六合彩几时就得买啊，即系咁样。咁你唔知嗰个人嗰条生命即系会有等到你几时噶？ 其实就算我觉得，即系两个人你话拍拖又好，结咗婚，老夫老妻都好啦，有阵时咧都唔可以太老讽嘅。其实嗰个都等同于爱得太迟啊。明噶啦，明啦，得啦，我会改噶啦。但可能另外嗰个就系我等咗你72年啦，你都唔改，我仲等咩？嗰下咧，佢要拍就拍噶啦，佢要走就走噶啦。咁段关系可能就咁都系付诸流水噶咯。 我谂特别系呢段疫情期间咧，其实大家都有呢个咧，要爱得及时，即系唔系话死人冧楼，而 系 你净系话早知嗰阵时就去咗日本先啦。你几耐冇去到啊？而家你即刻会咁谂。 我有另一个例子就系礼拜六我未做剧长嘅，因为实在太耐冇见过人。当我有即系都系爱得太迟，六个月嘅时间，可能同一班剧场嘅朋友冇见过面，大家都系戴住口罩，但每一个见到嗰个拥抱，系真系揽到实， 好耐冇见过人啦，系呢个形象真 系好惨。上到台，大家都真系好耐冇见过人，跟住你就会知道，原来有啲嘢真系唔系必然嘅咯。 系啊， 见面啫嘛，朋友，但原来真系可以冇见面，但有翻呢一个拥抱做翻嘅时候咧，即 系 觉得嗰样嘢好宝， 哇， 感触到爆，呢个系最感动嘅，最感动就系。可以見到人，原來我可以企翻上個舞台度，見到呢一班人做一個司儀，嗰樣嘢已經係咁難能可貴咯。 所以咧，其實仲有第二隻歌嘅，我覺得咧，如果你講呢個主題咧，你真係諗起阿信的故事嗰一句，誰會讚惜？ 当你还拥有。 喂，你谂下，你成日都可以去旅行，你又唔系好拥有，唔系好珍惜佢啦。 系啊， 你头先你嗰啲全部都好小小节嚟噶嘛，打补 啊， 买六合彩啊， 纪念啊，咁样 系啊，见人啊，咁啊，所以咧，希望都系藉住今日人妻，我觉得呢个故事都几启发性噶。希望大家都好珍惜咧，你眼前所拥有、所珍惜嘅一切，因为你知道咧。咁老老实实啦，好多嘢就话冇就冇嘅咧。例如好似我哋咁，话冇就要休息听新闻啦。 屋苑管理好差。喺台湾，国民党团拒绝出席早上召开嘅朝野党团协商，立法院长游石坤宣布散会。国民党团多名立委冇预警之下，由寻日下昼起通宵占据立法院会议厅。要求蔡英文总统撤销对总统府前秘书长陈谷的监察院长提名，强调不撤换不会离开会议厅。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等人今早一度呼吁蓝营人士返回会议厅讨论，但是表明要求撤换陈谷的提名不能够接受。国民党团总召集人林维洲说，民进党不尊重在野党所提出的临时会议议程，而且提名不恰当的监察院长人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或以上。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中至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99点，跌350点，总成交金额77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58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43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3.8跌1.2，阿里巴巴209元跌5.6，中芯国际26.25跌2.35。新上市的康基医疗报26.15，美团点评168.4跌6.3，新上市的海吉亚医疗报25.9，威高股份16.9是升6.2，小米集团13.02是跌3毫，友邦保险71.7跌2.4，中国平安77.4跌9.5。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1，英磅9.587，瑞士法郎8.183，澳元5.33，加元5.675，新西蘭元4.984，歐元8.7123。每百日元對港元7.23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1.339。日經平均指數報22,033点，跌478点。港金現價報16,380元，升7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72.16美元，賣出1,772.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回复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咁黄竹坑道，咁由于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意外就清理好，但系要清理油渍。咁啊，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葛亮红医院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香港仔工业学校对出噶。 重複多次啦。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葛亮雄医院，由于要清理油渍，封咗三四线，龙尾喺香港仔工业学校对出。咁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喺东山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排到海丰园。喺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荔枝角收押所职员宿舍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行车缓慢，龙尾津桥。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依台夏日 Summer Fun， 音乐情人玩得好认真。 亲爱的子成，我是敏感时刻的 Kitty 啊，我翻工已经好俾心机咁扮靓噶啦，但系妞妞都成日话我 hea 佢，你可唔可以帮我劝下佢，唔好再咁话我啊？ 亲爱的 Kitty， 妞妞成日话你，佢都系想为你好嘅啫。嗱咁啦，等我帮你送首歌俾妞妞。如果你都想点唱，欢迎私信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我等紧你。 2018新叉有先进的防伪特征，不单只有明显的凹凸手感，还有动感光亮图案和开窗金属线，打斜睇就会见到上面的圈好像在动。无论是哪一个面额的钞票，防伪特征都在同一个位置，方便市民辨认。鉴定用对眼就得，防伪特征一眼提成。 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Albert Lau 欧瑞强期间限定，友情珍藏，巨星歌手现场演绎最难忘的靓声靓歌。 Anders Nelson, More Than I Can Say。 Oh, oh, yeah, yeah. 郑丹瑞，欧瑞强 ，Today。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 ，Albert Lau 欧瑞强集集经典片段，一定要一听再听。 Albert Lau 欧瑞强， 桂花妮， 曾志豪，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喂，一路都冇讲个天气。 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咁所以大家吓，而家烈日汤嘅时候咧，适当嘅时候要休息噶。 系，冇错冇错。 直播室入边咧有曾志豪，有桂花田，有黄耀祖，继续风骚快活人。 猜情寻使唔使噶？ 冇所谓啊。 哦，好啦，咁我讲一单先啦。 系啊， 系啊，我呢单咧，其实真系都同即系大家居住环境都几有关系嘅。譬如咧嗱。大家都是讲緊即係地方細啦，地方細。之前我咪讲过香港呢，就为咗令到地方細都够使，全部就向高空发展，密密麻麻，即係嗰啲女神套房又有啦。 或者向个柜。其 实真係苦命。 柜啦。 分入柜入面嘛。 分入柜入面啦，又试过啦。但 真係。其实分入柜啊，係跟我哋港台学㗎。我哋嗰啲同事都係货柜入面到做 office 㗎嘛。 哦，係啊，係啊，係啊。我哋 先驱嚟㗎，冇地方嗰啲。 有啲地方有啲会所啊，有啲娱乐场所玩玩啊，我哋做嘢都要匿喺货柜。 系啊，我哋先 啊，唔该晒。嗱， 但系咧，点解我话有得对比咧？即系。同樣都是面對地方細呢，你同樣都要為佢去即係度身訂造啦。香港我哋已經見慣就頭先嗰種啦，總之呃到你咩都有曬。 其實我真係覺得好 好失禮同埋好醜怪嘅，真係咧，即係香港個居住環境啊！我想講 哦嗱，如果你聽埋 醜嘅， 嗱咪醜還醜 嗱，我又唔覺得去到醜嘅， 係 即係嗱，去到如果我會話你一個設計度花到心思， 係 日頭呢一度係埲牆嚟嘅，夜晚拉咗落嚟變做牀咧，我都仲 OK 嘅、 okay ，去到要瞓入櫃啊嗰啲，我就覺得真係有啲尷尬， 有啲尷尬嗱。但係你聽埋我而家講呢個咧，嗰、那個對比就好強烈。咁咧，佢喺北京。佢哋一样咧，系面对呢个所谓咧，即系赤金都唔知咧，即系攞到几多寸土嘅嗰种咁嘅困局咧。咁咧嗱，佢系一家三口，两公婆加埋个仔啦，就住喺北京，因为佢个地段真系好靓啊。就算我哋唔熟北京啲环境咧，我哋净系讲几个名咧，你已经知啦，佢系望到王府井咯。 哇！ 咁已经知道系咩啦？我觉得呢个真系好明显啦，已经知系贵嘢嚟嘅。 我唔知道王府井喺边，但我真系知道 我 见 翻旅游景区啊嘛，商业区啊嘛，系啦，你即系你个想象就话。哇，咁一定系贵嘢啦！好啦，咁咧佢哋三个人住一个几多尺嘅屋里边咧，107尺，107尺，三个人住107尺。 对香港嘅朋友嚟讲，有啲住劏房嘅，其实都 差 唔多 啦。好啦，咁咧嗱，佢个屋企有啲咩卖点咧？应该嗱，人哋嘅卖点咧，通常就系以有咩作为卖点噶嘛？喂，我有水晶梯啊，水晶灯，我有条楼梯，有做卖点噶嘛？ 我有露台嘅， 系啦系啦， 我有海景嘅，系 有四个套房嘅。 而佢哋嗰间屋嘅卖点咧，就系以冇咩作为卖点嘅， 冇咩可以成为卖点， 成为一个卖点嘅， 冇走廊。 唔系， 冇横梁， 唔系嗱，好啦，佢冇咩咧？ 冇厕所， 应该咁讲，佢系两冇一有，佢系冇咩咧？就系第一冇厕所， 哦，真系冇厕所， 冇厕所，咁咧佢系真系好似我哋睇呢个王妃咁样啊，要去倒个马桶咧，倒喺出边咧， 四合院嗰啲咁样，公家用嘅厕所， 冇错啦。咁佢哋咧有咩人有三急咧？就去厕所公共厕所度去屙屎屎， 但系有公共厕所嘅系咪？ 有公共厕所，冲凉咧都系出去大浴堂度冲凉。哇，直情好似过住日本人哋嗰啲啊！哇，即系男汤女汤啊咁样。 等等等， 因为佢里边冇厕所嘅。 我哋几十年前啊，嗰啲七层大厦咪一样 冇 厕所。 冇错啦，冇错。 佢系咪一样去公共浴室？ 但系你都识讲几廿年前啦，而家2020年啊嘛。 社会系会进步噶嘛？ 好啦，呢个系第一个卖点就系冇厕所，第二个卖点系冇咩咧？就系 冇窗台， 唔系乜一冇应该我谂佢哋都冇呢家嘢噶啦。我哋住几廿楼可能就有啦，真系。 唔系我哋啲人瞓窗台啊，窗台几廿买一个噶。 而家冇啊，即系佢得107尺，好难仲有个窗台啦。 少啲系即系冇窗户。 冇咩咧？ 冇窗，我讲 唔系冇啊，冇有都有个窗喎，系啦。 我头先话冇走廊啊， 系啦，冇电视。 冇电视， 冇电视，即系冇电视机。 咁冇电视， 佢里边系冇电视机。 个人嘅啫嘛， 唔系我知啊，但系佢意思系佢连挤电视机嘅位置都冇啊。譬如我哋 电视机可以挂墙嘅， 但佢都唔挤，佢个卖点嚟 嘅。你明唔明啊？好多时啲墙咧都系摆嘢噶嘛，即系你摆咗个柜嘅就唔会摆电视，可能全立都系封晒风琴。 系啦，因为就系食住咧，大家而家咧可能就睇手机啊、睇平板电脑啊，都唔使用电视啦，系咪先？悭翻啲位。 佢个一有系咩咧？ 有咩？ 嗰个真系夸张。 有厨房， 上网小事咧。 有厨房， 厨房我谂应该都有噶。我见佢有个小小地嘅水龙头，好似都有噶。 哦， 一有系咩咧？嗱，呢个真系好夸张。呢个亦都系咧，唔系呢个咧就系我想呼应咧。当我哋讲香港咧，我哋好细好窄，我哋想塞啲咩落去嘅时候咧，同呢间对比真系争好远。佢一有系咩咧？ 有嗰啲叫 roommate， 唔系 即系仲有得分， 一埋七尺仲有 roommate。 佢有藏书万本。 藏书万本，即系呢间， 即系话呢一家人咧，佢已经系逼到一个地步，厕所都冇，电视机都挤唔到，或者佢唔想挤啦。 但系 佢有过万本书，塞咗喺呢个107尺嘅空间里边。因为原来佢话咧，佢哋一家三口都系书虫嚟嘅，个仔啊受到熏陶啦。咁咧，佢两公婆咧就每晚咧都系陪个仔读书啦，即系令到个仔咧成功变咗一个书虫，唔睇电视， 佢哋个铺床系唔系用床，唔系用木制嘅。佢应该用所有嘅书堆堆砌砌成为一张床，跟住上面晾块板。 哦，唔系，佢都有上下隔床嘅。佢系一个碌架床咯，一家三口就瞓喺一个上下隔床， 一张最简单嘅书拖，然后就全部都系书啦咁样。咁咧 咁佢呢件事咧就俾人哋叫報道咗啦，因為大陸都有啲媒體報道啊嘛。咁佢哋咧有一啲就係叫做嗰啲咩大改造啊，咪邊度都有啦。啊，我幫你執靚間屋咁樣。咁咧佢話喂，一百零七尺都 OK 嘅，我哋幫你執啦咁樣。好啦，有人幫佢重新裝修啊嘛。啊，佢真係好堅持，你知唔知佢同嗰個裝修師傅 咩都可以掉，但係我啲書就唔可以掉啦。 佢堅持話你係咪可以幫我改頭換面？得㗎，我可以幫你。嗱，嗰人同佢講，佢話我可以幫你間翻個廁所，係一定可以做到嘅。佢話我唔要。佢嚟到重新装修呢一家烧某都仲係同个装修师傅讲我唔要厕所，但你可唔可以帮我设计到係可以装到更多书。 嗯。 哇，於是乎呢就变成咗呢个奇闻啦。咁呢佢哋嗰啲即係室内设计师就话你讲真㗎，佢话我可以有唔要咩呢，就係、是、你可以帮我抌咗唔要厕所。我衣柜都唔要，我就 系 要书柜。咁咧，佢有几咁简陋咧？如果你跟住佢个思路咧，真系唔使要衣柜。个阿妈话咧， 咁啊全立都系 我全屋净系得三套衫嘅啫， 系 唔使要衣柜。 哦， 啲老夫子嚟噶， 系啊，老夫 子， 娇太郎系啊，娇太郎老夫子系啦。佢话咧，你就算同我执靓咗间屋咧，我都唔会再买衫噶啦。佢话咁你确定啦嘛？佢话我净系要书柜啫。咁于是乎咧，个设计师咧将佢一百尺嘅房咧就变成点咧？哇，好劲啊！两室一厅，一厨一厕。首先呢个已经好惊啦。 咩事啊？佢写住噶啫嘛。 唔系啊，真系做到。 即系写字呢就系你幻想呢就 系 厕所。 唔系啦，一百零七尺两房一厅，我除一除嘅时候咧，都仲有三十几尺啦，一间房系咪？ 佢仲要一厨一 次，你除埋嘅话， 仲有厅，即系每人每度二十尺。 即系六个单位啦，系咪六间房咧？ 系啊， 二十尺都冇，咁点样摆到张床咧？企喺度瞓啊佢？ 唔系啊，真系有噶。咁咧嗱，佢个重点，佢同埋咧设计出嚟咧个样都几靓添。我只能够话咧，其实而家呢啲室内设计咧，无论香港定边处咧， 其实咧外国 大家都系以细作为佢哋嘅 卖点， 卖点啊，真系 喺外国咧都有一连串嘅电视节目咧，系做一啲叫做 tiny house 嘅 makeover， 即系啲人咧可能系住开大屋啊， 外国都要有 tiny house。 佢選擇想要住細屋，同呢個例子唔同嘅，佢就選擇要去住，就係、是、想咧屋太大啊，屋企人嘅關係太過疏離啊，我要住細間啲嘅屋咁樣。 即 係 我喺酒店咧，我要揾女人你喺邊啊？ 哎呀，但係佢哋嘅tiny 會唔會都起碼有五百尺㗎？ 三百尺到啦，咁樣可能係兩口子住三百尺，呢個三口子住一百零七尺，我好想知佢個價格係點樣做啊？ 佢最後咧嗱，佢真係做咗又。睇落去唔算係特別誇張囉，但係佢嗱兩室一廳啦，一廚一廁啦，最緊要係咩呢？佢一個容量巨大嘅書櫃，同埋呢超大儲物空間嘅即係迷你類似，佢話一個小迷你倉囉喺裏面囉。咁呢佢話呢佢嘅新嘅屋企點樣呢？都係冇電視機嘅，不過呢就沿住埲牆呢，即係成埲牆呢就變咗書牆。 係啦，全部書牆。 有冇地台呀、啊、即係下面就可以俾佢收納嘢。即系我睇嗰啲，佢哋成日都会咁样做。 哦，佢有嗱，我想话咧，如果你睇张相咧，你真系好难想象咧，佢系一个即系得嗰百零尺嘅空间。我俾你望下啦。 书墙就一定有噶啦。 佢都装修得，首先美轮美奂啦，以白色嘅家具个装潢为主啦。 即系米色同白色啦。 米色同白色啦，嗱呢个就一个拉歪少少咧。你依稀真系会见到咧，一面墙咧全部都系书嚟嘅，上晒墙上面。 系。 咁咧，佢仲可以有个小呢、這个系咪 sofa 嚟嘅？ 系啊， 系 sofa 加。床咧，系啊，仲要二合一噶啦， 系啦，应该系 sofa 床啦。咁然后咧，你依稀仲见到咧嗰个床嘅嗰、个厅嘅尽头咧，真系个厨房嚟噶，有个小橱柜咧，你真系见到系咁样噶。 可能就系得个星盘，跟住、一个微波。 佢仲有台灯啦，然后即系各样嘢都 唔系即系几西化噶。 西化啊，真系都几靓噶，同埋咧嗱， 家私又点啊？ 系啊，所以咧嗱，即系但系佢个设计师，佢觉得最夸张就系佢话，点解呢一家人咧咁坚持咧？即系就算已经可以帮佢改善少少，虽然个地方冇大到，但佢都唔抌嗰啲书。 但 佢真系过万就继续 keep 住咁多佢嘅资产咧。 佢咪觉得书中自有黄金屋？咁我即系如果我第时喺任何一本书里面揾到呢个黄金，我就可以即系喺住翻大屋。所以我而家厕所都唔要。 唔系我谂即 系居嚟噶嘛。 系啊，咪呢个真系佢哋嗰个已经系成精啦，即系对书嘅沉迷咧。但系点解我特登攞呢个嚟对比咧？即系。你谂下，原来咧你都系住紧一间细屋，咁但系究竟你系想向边个方向发展呢？即系其实睇下你自己嗰个本性啊！即系如果你好似佢哋咁样咧，喂，唔要嗰啲唔紧要，我最紧要有我自己嘅兴趣，我要好多书。 即系我个谂法就系点细都得， 我啲衫可唔可以唔好抌？ 系啊， 你都有位摆到我啲衫。如果唔系嘅话，我点做人啊？我嗱嗱，好似好好似好黐线咁样讲系咪？但我想讲呢个真系我嘅谂法。 系啊， 我可以冇厨房， 系嗱系啦， 可以冇个大柜啦，唔好话衣帽间啦。衣帽间即系如果真系细，你逼于无奈，你唔会有噶啦。但系你点都俾个大嘅柜，我咪啲衫点摆咧？ 系啊，其实你谂下，我哋香港讲嗰啲细房设计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系讲紧同一句说话。嗱，咩都好，我要有工人。 是不是 一样你如果你俾外国人睇佢话你唔好黐线啦你间屋嗰度咩三百尺啊你要瞓几多个人啊瞓四个人啊有一个仲有工人啊佢一样都会话你系咪黐线噶。 跟住你可以解释俾啲外国嘅朋友知就系咧，我哋两公婆啊都要出去做嘢啊。如果唔系连呢一个咧三百尺嘅单位，我哋两个都供唔起或者租唔起啊。咁呢个凑小朋友一定要有工人咯。 所以全部都系你冇发觉全部都系咧真系取舍，你要一样就要抌一样。呢个就我唔要电视，我唔要衣柜。 我曾经何时咧都形容过我自己。屋企咧间房里边咧系几咁诶，即系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我曾经形容我间房咧系钢琴室啦、电脑室啦、衣帽间啦，同埋一个啊，我唔记得咗嗰个 睡房咯， 系啊，佢全 都要攞嚟 房 嘅， 仲要系营房啦， 系 啦，啊环咬拖鞋嘅地方， 睡房啦。跟住咧就话，哇，点解可以一间房里面有咁，即系间屋咁大？其实咧系即系摆一张碌碌凳，即系识得转嗰啲 系。 间房系四方嘅，一边咧就摆咗个钢琴喺里面，跟住咧一边咧就系电脑，一边就系床，一边系衣柜，咁你咪环回四边都系有嘢咯，咁你咪 即系塞晒落去， 系啊， 其实咪即系等于好似套房咁样咯。 就是咁咯，总之你间房就系有四边嘢，你咪可以即系享尽晒你所有嘢。 系 咯， 同埋我觉得咧，即系成个铜臭味即刻冲淡咗好多。即系如果你话我哋香港咧，如果几时会出现一啲奇迹咧，哇咩二百尺嘅套房，就唔系叫女神套房啦，哇你话叫咩才子套房啊、书房套房啊，哇！成个品味唔同晒啊！即系话，哇！香港人住到几穷都好啦， 高格调啊！ 高格调，我哋住到几穷几细咧，我哋都唔再担心啊！我哋最紧要有个地方俾你挤书。哇！你话即系咁，我哋就唔使再好似哇，好愁啊，好苦啊！我 头先 咩都要、 啊你。你未俾我睇嗰幅画面嘅时候咧，我仲会觉得咧好。即系嗰间屋咧，好旧啊，即 系 好残旧啊，系嗰啲旧嗰啲屋咧，咁跟住 你会觉得系伤心嘅，三个人要住喺咁细 牛衣对泣， 窗系烂嘅，滴水嘅啲墙渗水嗰啲咁样， 跟住咧就虫走出嚟嘅， 系嗰啲咁样。 唔系，但系如果佢未装修之前咧，系真系暗噶， 系 佢未装修之前咧，系真系好普通咧，我哋嗰啲木头上下碌下床咧，系真系，但系。我即系讲句好似好即系高大上嘅说话咧，咁但系呢一家三口似乎就算未改装咧，佢哋都好 happy 喎。 因为佢哋满足书，佢哋揾到嗰一样嘢就系一家人一直中意揾书呢个嘅共同嘅。 系啊，即系原来咧嗰个地方虽少咧，睇你识唔识得去追寻。如果你住得好少，但你话咩都有啊，而我觉得而家自己好惨嘅话咧，咁应该点都唔开心啊，真系。 大厦伴你数，想要上到几高，与你自有出路，在地下也可拥抱。Back to one, back to one, 没珠宝不要数。Back to one, back to one, 在一起。Back to one, 在一起足够好。 住梁咏琪100层楼的家吓。 嗯，系啦，嗱，即系而家咧，除咗疫情咧，即系由初开始啦，大陆开始去到全球咧，而家咧，哇！另一方面咧都好緊要嘅，不過咧就而家暫時咧都喺印度嗰邊發生咗，就係講蝗蟲啊。 係啊，之前都幾個月都話嚟得好似好澎湃咁樣啊，食曬嗰啲谷啊、農作物啊咁啊嘛。 你知唔知啊？佢因其實咧佢已經不停咁撲殺佢哋噶啦，由於。未撲殺得曬，即係譬如佢有1000万嘅，你可能撲到800万，你覺得哇，可以撲到大80%啦喎。 係， 原來嗰20%可以好快，佢又集結起嚟，跟住仲要蔓延其他地區， 即係佢繁殖得好快，同埋 好危啊，係啊，即係佢而家咧，佢話新一輪咧， 覺得知啲人真係會形容嘅，有啲人係蝗蟲咧， 係啊， 因為真係個影響力好大啊。 佢係繁殖嘅速度好快啦，跟住咧佢即係嗰個繁殖快咧，所以咧佢一大堆咧就嚟好快啦。佢話咧上次佢已經撲曬過一陣子嘅，所以有一排冇咗，而家佢又再整翻落嚟嗰啲。又重新集结去了其他地方去了啲公园啊，食晒嗰你知食晒啲农作物啦，屋顶有好多啦。而家咧，佢哋新德里政府咧就紧急 call 大家啦，喂，开嚟开嚟，俾大家俾啲方法去建议点样再去杀过咁样。你估有啲咩方法系佢哋去杀呢个蝗虫咧？ 喷水。 噴水 趕走佢， 嗱佢咧就係時間關係啦， 係啦，你要開股啦。 佢咧就好似我哋新年咁， 係 燒炮仗， 燒炮仗，仲有咧， 播賀年音樂， 即係咩啊？打锣打鼓， 打锣打鼓， 係啦。佢話咧，跟住仲會喺個農地嗰度咧，不停播住嗰啲音樂啊，喺度焚機咧。佢話 咁叫我唱咪得咯。 即系不停咁播咗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咁 样，叫我唱咪得咯，真系吓走佢啊！ 哈利活咁嘅嘢， 系啊系啊，要咁样嚟吓走佢或者吓死佢啊！ 但系 work 唔 work 啊？我想问， 佢要点都要试啦。咁佢话咧，佢大家俾啲意见就系希望咧，第二轮咧可以咧一次过可以再杀埋佢哋，如果唔系就佢哋紧急饥荒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今日继续第二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据了解，人大常委会听日闭幕，有机会表决《港区国安法》草案。完成表决之后，人大常委会会同基本法委员会开会。討論將《港區國安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安排。消息說，在《港區國安法》的二審稿當中，沒有提及法律有追訴力，相信是既往不咎。至於有關四類犯罪行為的定義和相關罰則，有提到涉及分裂和顛覆國家政權罪行，懲罰比早前人大常委譚耀宗透露的最高判監10年高很多，並且已經參考國際標準。另外，據了解，中聯辦聽日下午邀請在香港的政協常委和政協委員開會，講解《港區國安法》立法的工作。關愛基金將重推向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家庭，即是俗稱的 M 人士，提供一次過津貼，一人住戶有4500元，三人家庭有12500元，四人家庭就有14500元。今個星期四起分階段遞交申請，預計超過270000人受惠。本身是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主席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有216個服務單位將會協助申請，爭取在2個月內向合資格申請人發放款項。新一期以49字出售的綠置居柴灣蝶翠苑和青衣青富苑今日揀樓，兩個屋苑合共提供大約3700個單位，預計分別在2022年9月和2023年8月入伙。 有市民话成功拣楼感到开心，亦都有拣楼嘅市民话，青富苑原本系公屋项目，有心理准备系公屋质素。有早前揀了长沙环丽翠苑六字居单位的市民说，大厦走廊长期没人清洁，屋苑管理很差。在台湾，国民党团拒绝出席早上召开的朝野党团协商，立法院长游锡坤宣布散会。国民党团多名立委无预警之下，昨日下午起通宵占据立法院会议厅，要求蔡英文总统撤销对总统府前秘书长陈菊的监察院长提名，强调不撤换，不会离开会议厅。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等人今早一度呼吁蓝营人士返回会议厅讨论，但表明要求撤换陈菊的提名不能够接受。国民党团总召集人林维洲说，民进党不尊重在野党所提出的临时会议议程，而且提名不恰当的监察院长人选。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59点，跌390点，总成交金额786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8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43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3.2跌1.8，阿里巴巴208.8跌5.8，中芯国际26.3跌2.3。新上市的康基医疗是报26.15，美团点评168元跌6.7，新上市的海吉亚医疗是报25.85，惠告股份16.94升6.6，小米集团12.98跌3.4，友邦保险71.4跌2.7，中国平安77.2跌1.1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14，瑞士法郎0.948，加元1.367，人民幣7.079，英磅對美元1.236，歐元對美元1.124，澳元對美元0.687，新西蘭元對美元0.643。日经平均指数报22053点，跌458点。港金现价报1638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99美元，卖出177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夏日心一分，黄耀祖和你寻开心。 丰收的童话， 我黄耀祖最想做白雪公主的白马。 你是不是漏了王子两个字啊？ 不是啊，我只是想做马，因为马的脚很长，而且我终于可以留马尾。 但是马呢不穿衫的，那你个衣帽间就没用咯。 啊，那我不做了，我做回丰收快活人。 从此黄耀祖就在丰收快活人快快乐乐地生活啦。 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二台通识60秒。 好多人在社交媒体发表言论的时候会特别畅所欲言， 但要小心，不应该发表任何会引致种族仇恨或者不和的行为。东南亚籍的拉尼在浏览网上讨论区的时候，发现有人在网上发表言论侮辱他所属国家的人民，例如形容他们是猪，又说他们是比狗更差。拉尼觉得受辱，于是向评基会投诉那个网站公司种族歧视，因为间公司容许他的会员贴出令人仇恨其他种族的言论。虽然在互联网可以匿名发表个人意见，但是任何使用者若果基于他人的种族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作出中伤言论，仍然属于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以判罚款10万港元和监禁两年。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60秒。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今日风之book咧，同大家睇漫画。 哦，但系点解会起歌先嘅？ 我都系咁话， 系因为唔系呢个系个背景音乐咧，我觉得系好啱嘅。嗱，你估下点解我拣《皇后大道东》咧？真系 漫画《皇后大道东》。 《皇后大道东》就讲紧即系我哋97前嘅香港啦，究竟会有啲咩事啦？咁我今日拣呢本漫画咧，其实佢系好出名嘅专子， 系 专子嘅漫画集。咁咧，其实你不经不觉咧，嗱，佢而家仲系喺好多唔同嘅报章度画紧漫画， 连载嘅， 连载紧嘅。咁但系咧，佢嗰啲系叫政治漫画啦，即系唔系老夫子嗰啲连环图咁样啦。佢嘅历史已经可以追溯到咧，譬如因为佢之前出咗两套特集嘅，一个叫《生抽香港》，一个叫《老抽中国》。咁咧，其实生抽、老抽好似就讲紧嗰两种豉油咁样啦。 佢就系想讲抽水嗰个抽系 嘛？系啦，咁啊，好多好多即系嗰啲味道喺里边嘅。咁咧，佢最早咧。其实是讲紧即系佢80年代，就已经有画紧呢一个即系政治嘅漫画。咁所以咧，譬如话我手头上呢一本咧《生抽香港》咧，你可以当佢系咧香港嘅简史噶啦。即系特别系由即系80年代咧，当中英会谈咧要签署嘅时候咧，究竟香港嗰阵时发生咩事？佢一路咧如果你用特首嚟划分咧，佢系由嗰阵时即系港督尤德啊，一路到而家咧，佢最新咧去到林郑月娥都有嘅。 系系系。 咁咧，但系新嗰啲咧，反而因为大家好近咧，呢几年咧经历好多咧，就唔需要特别提。反而如果你睇呢本漫画咧，睇佢以前咧80年代嘅嗰啲嘅古仔咧， 系 你第一你就会觉得哇，原来嗰阵时香港咧系经历过咁样嘅情况嘅。 系，我想问个问题先，你呢本《生抽香港》咧， 可以集结嚟嘅， 集结嚟嘅，由几时到几时啊？ 就系、是、由佢83年。最早嘅时候系83年嘅时候咧，佢就一路画到咧，嚟到林郑呢个年代咯。 哇，咁我觉得呢一 佢去到2019年咯，因为佢系喺旧年出嘅咁样。 呢个系香港嘅历史图鉴嚟噶， 系啊， 八三年中英联合声明都未签， 系啦， 今日。 冇错， 2020年 啦， 37年嘅时间，究竟发生咗啲咩事？ 系啊， 你唔中意睇字，你都可以睇专子嘅漫画，通常系四格噶，系咪？ 唔系一格嘅， 一格 佢好多都系一幅过嘅，但去到后来咧，佢有好多变化，有阵时会四格啦，有阵时有两格啦。咁啊，佢大部分咧就可以做到冇文字嘅，因为其实咧呢个系政治漫画最厉害嘅地方咧，就系佢唔需要你有文字嘅辅助，佢画个图画，佢有个设计，你就会明啦。譬如我举个例子。 好， 我哋可以调翻转咁样玩呢个游戏嘅。譬如咧，我话俾你听咧，佢有一幅漫画咧就咁样嘅。两个人就一左一右，企喺两个山坡度，一个咧就着住西装，一个就着住中山装。佢哋一齐咧望住天空放纸鹞，咁然后个纸鹞咧就系写住 HK 两个字。咁然后咧嗰个纸鹞下边咧就两条线，就分别咧就系俾佢哋两个喺度放紧纸鹞咯。系啦，咁啊讲紧啲乜嘢咧？ 我另外谂起啦，有衰嘅，因为头先你讲83年，我就谂起中英联合声明咯，中国人啦，同埋着西装，因为一个就着唐装， 冇错，一个中山装，一个就着西装， 有山咧，嗱，我未睇到张相，就令我联想到太平山，呢个都系香港维多利亚港啊，各样一个地形啦。 兩條線放住一隻紙要走，好似佢哋兩個咧就扯住香港呢一隻紙要咁樣啦。呢個係我嘅聯想。 係啊，你中曬。其實咧，佢呢、這個咧放紙，大家都知啦，有時高有陣時低，即係你中意放遠啲，你中意放緊啲係唔同噶嘛。咁你冇可能係兩條線一個紙要噶嘛。咁但係當年即係1983年嘅時候咧，專指呢幅漫畫咧，佢就用呢個嚟話俾你聽，香港嗰時幾慘啊！高又唔知，近又唔知，远又唔知，松又唔知，都唔知边个决定。 总之就俾两边嘅人 扯 住啦， 系啦，就俾两个人拉扯住啦，咁样。咁我觉得呢幅系即系完全系好道肉啊， 简而清。 到而家都觉得道肉噶，即系不过而家当然就冇咗两条风筝线啦。 就唔系冇，唔系系冇咗个外国人。 系啦，冇咗外国人啦。嗱，咁 系咪可能有噶？系 边度有风筝啊？风筝你都可以飞得远都得。 唔系而家都系噶， 手揸住啫，只风筝都冇放。 或近或远咁样，嗱 系 啦，咁咧，于是乎咧就一国两制，咁、 okay. 我哋而家就讨论咗20几年啦，咁样，咁咧究竟80年代当大家第一次听一国两制嘅时候咧，当年嘅人系点样谂嘅咧？嗱，原来嗰阵时咁过，佢话咧领导人曾经讲过咧，佢话你们放心。佢话香港咧系一只生金蛋嘅鸡，大家应该听过呢个比喻啦，所以系冇问题嘅。咁啊，原来就话咧，大家咩继续勤力可以争牛奶添，咁样即系会有产量。即系佢话香港系会有继续有呢个产量啦。咁样，然后另外就 系 你系生金蛋嘅鸡啦。有啲就话生金蛋嘅我，总之系生金蛋啦。咁于是乎咧，佢哋就创作咗一个动物出嚟咧。当年佢就话。咁一国两制即系点样嘅咧？佢就画咗一只动物，即系动物系点样嘅咧？一边咧系鸡啰柚，有两只爪嘅；另一边咧就系牛 pat， 有下边一个乳房嘅，即系乳牛啊嘛。 冇头嘅， 冇头嘅，两个连体身咁样咧，即系左边咧就系鸡啰柚，然后咧中间嗰个身咧本来应该有鸡头嘅，冇咗， 就 变咗个牛身，就变咗有乳牛啊。 两个身就黐住， 两个身黐埋一齐，咁样跟一边就屙蛋，一边就揸奶。然后佢就话：哇，咁真系要好有想象力先可以做到，一边揸牛奶，一边生金蛋啊，咁样。 我见到，我即刻咧，因为漫画咧就俾你好大嘅想象力噶嘛。我谂嘅话，咪真系三不像咯。呢边又要扯，又要生蛋，嗰边又要揸奶，但佢哋冇咗个头噶咯。 冇头噶嘛，但系好得意嘅，即 系我俾我即系真系咧 一个 结 合咯， 系唔同人谂嘅嘢又唔同嘅答案，我就觉得哇，依家好肥仔 啊，系啊，好肥仔噶。 呢边屙金蛋，呢边系咁揸牛，全部都 系。全部都是好嘢，啱噶、 啊。 其實你哋兩個嘅諗法咧，完全都冇錯。 係啊， 因為當年嘅香港，喂，講緊係80年代咧、都冇人知呢件事係 work 定唔 work 啦，好定唔好啦，究竟係成唔成事啦咁樣咧，大家咪喺度自己諗咯，就話唯一淨係話咁真係幾有想像力，即係創作力量同幻想，有冇一種咁嘅動物咧咁樣？嗱，呢個好勁嘅。咁啊嗱，而家咧新聞你聽到啦，大家成日都話喂倒數可能仲有兩日咧，就港版國安法就會出嚟啦。哇，聽到都覺得安心啊，成個營商環境都安定咗啊。咁但係頭先有個新聞片段裏面咧，有個講者佢就話喂，但係咧都冇徵詢香港人意見。佢話咁 徵詢咗啦，有好多人簽名噶嘛，300万咁滯啊，佢話 同埋有人一齊去去咩噶嘛，林 太都有去簽名啊， 係啦，咁佢就話喂，好似唔係幾好咁樣嗱，好啦，咁當年咧即係如果你回想起當年咧，原來佢話咧佢哋都有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情況嘅，因為佢哋話喂要個草簽，就話咧有聯合聲明，咁咧就84年就會啦，但係之前咧就已經傾緊啦，咁但係咧一路香港都冇參與。因为当年有个叫做背景就话唔会有三脚凳，即系香港呢只脚系冇份嘅， 就系 得中国同英国自己倾嘅啫。咁于是乎就话佢哋签乜，佢哋讲乜，我哋就要硬食啊嘛。咁咧佢就当年画咗幅图画，我觉得呢幅图画咧你摆翻嚟而家系一模一样嘅。咁咧就有个人啦，就擘大个口，擘高个头，擘大个啊咁样。咁咧然后一边咧就有只手咧就塞啲嘢俾佢，另一只手咧就揸住佢，就揸住嗰个人咧个身咧就拱佢向前面，嗱唔好喐啊食啦咁样。咁然后擘大个口咧。就有一隻貓呢就得返條尾嘅啫，咁就有一半吞咗落去㗎啦，咁我就寫住草籤咁樣，咁呢個當然係用我哋香港人嘅俗語，呃你食死貓，所謂呃你食死貓，即係鑑生都冇 no say 嘅，你同我食落去啦咁樣，嘩咁你諗下20几年前啦，30几年前 啦，36啦，如果讲翻 36啦，系啊，36年前，佢都有83添啊，30几年前，其实你而家谂翻转头，咦？咁咪又同我哋而家呢个又好似， 即系好似咧， 即系等于阿 Sam 嗰啲歌啫嘛，几十年前唱嘅，到今天我哋都可以应用到咁、 啊、 一样 咯、啊。佢一样可以即系应用到喺度。特别系咧，如果你真系当回顾嘅话咧，咁我哋唔系有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啦，到后来签咗啦，咁样。咁咧，佢有一幅图画咧系点样嘅咧？佢就系、是、中国同埋即系英国人咧，佢哋一齐咧两个好开心咁样咧，就喺度佢几格嘅，第一格咧就佢影住嗰个设计图，就话嗱。我哋咧会咁样去设计呢一个中英联合声明，佢就当系一把遮嚟嘅，佢就当系一把遮咁样，佢就话嗱呢把遮咧应该系点样去设计咧，我哋一齐去预备啦，咁样有幅图画咁样，咁然后第二幅图咧就系佢哋两个啦，即系中国领导人同英国领导人咧 ，OK 有共识。设计咗把好靓嘅遮， 系，跟住大家一齐揸住嗰把遮啦， 系啦，好开心啦。咁然后第三幅图咧，就系佢哋两个咧就拎住把遮就送俾一个小朋友，咁即系香港人啦。咁咧，然后佢哋就话啦，嗱，即系佢冇文字嘅，但佢画一幅图咧就话，你落雨嘅时候咧可以担住呢把遮，中英联合声明就哇可以帮你哋挡风遮雨啦咁样。咁第四幅图系点嘅咧？ 嗰把遮系穿窿嘅， 系啦，冇错， 系咪啊？ 第四幅图咧就系咧影住个小朋友真系好开心啦，佢一打开把遮咧喺里边漏水， 系 里边漏水，同埋里边行雷， 系。 但然后咧嗰两个领导人咧系啦，外边天晴，里边落雨，然后嗰两个领导人咧背住只手走咯，我唔理唔理你咯，咁样 干净嘛？ 系啊，哇！我觉得呢幅漫画真 系 好盗用。 嗰阵时系嘛？ 唔系啊，唔系啊，呢个系呢一幅睇下佢有冇出啊？九四年嘅时候系啊，因为开始发生咗一啲事，佢就发觉喂，原来都唔 work 嘅，即系呢个 即系你倾完系 都未过，都未九七， 系啊， 佢话喂已经有啲觉得好似唔系好掂啦，即系可能有啲嘢如果发生咗咧，咁究竟会点算咧？咁样即系佢已经有呢种预过咗，喂应该都唔掂噶啦，咁样咯。 系啊，佢而家开始九四年咧，见到有三幅有四幅画图画啦，系咪啊？ 有好多噶啦， 之前就系一幅噶啫嘛。 系啊，佢有好多唔同变化噶，都系、啊。 我咧就即系睇书，真系吃力嘅。咁我睇漫画 OK， 所以睇老夫子咧，我系 OK 嘅。 系 佢系咪都有啲少少注解噶？ 有啲会嘅。佢有啲，但佢大部分咧，譬如如果你话佢今日出嘅报纸嗰啲咧，佢唔会再特别同你注解，就话哦，我要讲嘅呢单新闻咧就系同呢一个即系譬如话肺炎有关，佢唔会噶啦。佢会喺里边画咗你，因为当时你系唔会 get 唔到噶嘛。 当然，但系如果系即系事后睇翻， 而家你会 get 唔到嘅，因为耐啊嘛，廿几年咧，可能有啲嘢咧你会唔知嘅咁样。 但我觉得有阵时一啲，譬如你头先讲嗰几幅嘅图画啦，系都 系 一啲几重要嘅历史时刻。 系啊。 理应就系你几时攞翻出嚟睇到嗰张相，都会记得噶。 系啊，都会好容易理解嘅。譬如嗱，你话唔好讲啲咁政治嘅咧。佢民生都有喎，記唔記得嗰陣時我哋 都 有禽流感，係啊，有嗰啲禽流雞啊，咩都有噶嘛。咁咧好得意喎，嗰陣時佢畫咗一兩幅咧，就係話雀仔都要檢疫咁樣咧，佢就對住只雀仔，然後就攞咧同我哋雞一模一樣嘅探熱槍，就對住只雀仔就話啦：喂，你過境都要探熱喎。系啊，呢个系当年佢哋会即系画咗呢一幅图咁样咯。佢又会叫啲雀仔戴口罩咯，即系佢就话喂无论系雀仔啊 ，check 紧你啊，你危害紧我哋啊。 系啦，有一幅咧就你作为 snide 咧，你会好有共鸣噶，就系、是、禽流感嗰排咧最大影响系咩咧？ 系 冇活家禽， 系 大家就 系 买冰鲜鸡。 即系咩话拜神都话要一定要有鸡咪， 系啦， 封杀晒啊嘛。 即系净系开卖冰鲜鸡，咁但系咧买冰鲜鸡嘅时候咧，啲人就话哎呀啲师奶咧 唔中意啊， 好唔惯啊咁样。咁佢嗰幅图系。是怎样的呢？他就在一个超级市场道呢，就拍着一些 snide 呢，就拎着那只冰鲜鸡，然后呢就在吹他的啰柚， 照吹 他的啰柚。然后呢他还画了一个喇叭呢，就在一个超级市场上面呢就播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即系佢好似话俾大家听，哦，咁你而家唯有就系 心中有活鸡啦， 系啦，即系你 心中有活鸡， 心中有活鸡，你 点啊？或者 心中有鸡， 系啊， 或者幻想你只活鸡啦， 系啦，你就要用呢一个方法咧，即系去好似度过当日嘅难关咁样咯。 呢个又会即系会明白，会知道咯。 系啊， 只要你系香港人，有经历呢几十年嚟啊，即系由1983年去到而家2020咧，你都会睇到一啲 专指嘅生抽香港啊！你可以见到唔同重要时刻香港啊， 系点咧？ 谁所爱从未太长，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人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 薛凯琪啊，南昌街王子嗱，咁啊，继续讲埋少少咧，呢个生出香港咧，即系专指嗰幅漫画书嚟嘅。有个人物咧，我谂喺呢几日咧，大家又再即系入翻大家嗰个叫做视线里边，因为佢之前即系都淡出咗好多噶啦，因为年纪都毕竟好大咧，就系陈方安生女士。 系啊，但系见到咧，不论喺任何嘅事情上面咧，佢觉得需要发声嘅话咧，佢都会继续行上，行到几前咁噶。 但系咧，当你去同我哋讲话，佢原来已经系 八十咯， 八十岁嘅时候， 好似想象唔到嗬，即系永远都仲系记住四万四万咁样。咁究竟当年佢喺香港又留低咗啲咩足迹咧？咁啊，好轻易打开专子呢本漫画集 啦， 就可以见到啦。咁因为大家最有印象嘅当年咧，就系佢过渡啦。2001年嘅时候咧，本来就话想将佢哋打造成为梦幻组合咧，即系董陈加埋曾，董陈曾沛。咁点知去到2001年嘅时候咧，政务司司长当年咧，陈方安生咧，仲私人理由提早就退休啦。咁啊，就结束咗39年嘅公务生涯。后来咧，佢亦都有讲过，就话提早退休原因系因为唔满意董建华咧，就推行呢个高官问责制啦。咁咧，但系当年究竟大家对佢个反应啊，或者个形容系点样嘅咧？好得意噶，譬如佢有啲漫画咧。就系、是董建华就同埋陈太啊坐埋喺张一个叫做大礼堂度拜堂，咁啊因为话佢哋要结合啊嘛，嗰阵时阿董生成日都话要揽住 Anson 噶嘛，咁咧董生咧就系着住咧即系呢个呆佬拜寿嗰套咧中式嘅婚礼服， 即 系咁啊有个薄帽啦，跟住挂住个好大嘅红嘅嗰个画喺前面啦，有个红花 参花， 系啦，咁然后佢就喺度话，哎我要示爱咁样，咁咧隔篱陈太又佢隔篱新娘嚟嘅。但就着婚纱 哦， 着住 人哋成有阵时话咧，中西合璧咧，可以系开心噶嘛，系咪？但 系 你将即系呢幅嘅漫画，佢背后嗰个意思就未必系一样。 好明显，仲要系咧，董生嗰阵时嗰幅漫画咧，佢就望住一个方向就咁样嘅。咁然后另一方面咧，陈太咧就拎住个电话，佢唔系对住董生嘅，拎住个电话咧又喺度 哦， 系啦，咁啊即系话俾你听， 即系同床异梦嗰啲咩？ 同床异梦啊，或者大家两个都好难即系喺埋。一齐啦，咁样系啦，系啦，咁、 okay. 所以佢哋会有此呢一个分别啦。咁甚至乎话佢要走嘅时候咧，佢都有画到一幅漫画咧，就系话陈太咧就瞓喺个病床上面， 哎呦， 系啦，咁然后咧啲人就喺度捉住佢就话：各位同僚，记住我去咗之后，你哋要继续听董生话，跟董生嘅指示办事。跟住第三幅就话：至于我自己，跟住人都有人喊啦，咁样。 你我啦， 佢一起身就即刻拎住两个行李就哈哈，我已经订咗机票啦，同埋就去私人摊西街啦，以后唔使再睇住个傻佬面色做人啦，拜拜。咁样，即系呢个就系当年咯，即系当年咯，佢究竟。 我估咧，就算系出呢一幅漫画嘅时候咧，专子咧都未。 未必会諗到。我估唔到佢喺呢个岗位度退咗落嚟之后呢，之后佢出嚟选立法会喎，係咪先？係咪呀？ 好多 都跟住咁多年呢都继续为香港嘅朋友发声㗎。 係呀，即係跟住一路都有好多㗎。咁所以呢， 因为好滑喎，即係我觉得即係真嘅。有陣时呢有一啲嘅政治人物呢，佢啲漫画家呢会捉到佢呢一两个好重要嘅一点。 係。 陈太一定係四万咁嘅笑容啦。 陈 四万边度嚟呀？仲有呢佢嗰个发型呀，其实咁多年呢都冇好大转变。一有呢个笑容，一有呢个发型咧，就会知道呢个咧就系漫画家眼中嘅陈太咯。 系啊，同埋我觉得佢个造型系啦，同埋究竟你取嘅角度咯，即系当年究竟你会觉得即系佢哋系发生咩事？你会觉得佢哋究竟应该系批评佢啊，定系褒贬佢啊？即系你会睇到嘅。咁啊一路睇咧，你会发觉好唏嘘系咩呢？佢八十年代讲嘅有好多嗰啲预言呢，即 係人中啊。系就系八十年代画嗰啲，当其时有嘢发生嘅嘢啊。 系啦，应该 佢画嗰阵时同时间，佢都系表达紧一啲 佢嘅忧虑。 系啦，谂法噶嘛，有噶嘛。 系啊，其实你而家睇翻咧，就基本上就全部都系佢啲忧虑。 佢嘅忧虑系有出现过。 系啦， 系明白点解会有忧虑，因为真系后尾就出现咗啦。 系啊， 少少一本预言书咁啊。 譬如嗱，最简单咧，即系当我哋而家讲紧话啊，究竟未来审案嘅时候咧，终审法院嗰个法官就由本来就由佢嚟指派啲法官啦，咁但系而家咧就话由特首去指派啦。咁当年咧，因为我哋都有试过有人大释法咧，1999年嘅时候咧，佢画嗰幅图画咧就系、是玩嗰啲嗰啲叫古时候嗰啲咩游戏咧，即系好似层层叠四块积木咁样咧，咁你中间可以掹一块掹一块咁样噶嘛。佢就画咗幅咁样嘅四个层层叠嘅公仔，咁啊写住咩咧？头嗰两块就写住终审法院，最尾就 系 香港特区嘅区徽啦。咁中间咧嗰格咧就写住宪法解释权咁样，咁本来应该咁样叫四个一个组合嚟噶嘛，咁佢当年幅漫画咧就影住咧，即系一啲干部咧就攞条绳咧就夹硬要拉走咗， 抽走边个 宪法解释权呢嚿嘢，系啦，咁咧即系话咧你就得翻终审法院就冇其他嘢啦，咁呢个系1999年嘅事，哇，咁你话如果你再睇翻，又或者要用而家嚟再画嘅话咧？咁我谂唔知仲抽咗边嚿， 都系冇分别啦。 唔知抽走咗边一嚿，真系系啊， 唔使解 释 啦，好似好重咁啊。 系啊，所以都好系唏嘘嘅。咁啊，如果你话我哋用漫画嚟睇历史，唯一好处系咩咧？冇咁沉重。 笑咗佢算，虽然咧有啲涩嘅味道嘅， 系啊，可能有啲难嘅。但系你话，我唔想理咁多，我重新认识一次香港嘅话，睇下呢啲漫画都 OK 嘅， 生抽香港专子嘅作品。 系啊，咁我哋听日时间再见。 好啦， 拜拜。 拜拜。